这个是中非几十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是中非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泉源。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朝抵达华南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东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早上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东内陆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朝抵达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135点，升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55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日元113.5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4，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4.46美元，卖出价是1,785.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想要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啦，六点零九分，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21度嘅气温，咁啊，朝早嘅时间咧都唔算系特别清凉噶啦，咁啊都几舒服嘅一个早上啊吓，咁啊亦都几干爽，咁啊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今日生效紧嘅，咁啊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都系干燥，最高嘅气温系24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喺星期二嘅早上，2021年嘅11月30号同你哋见面，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日嘅工作咧都系好繁重嘅。可能学生喺追求学业上边咧，亦都觉得哇好攰。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嘅人咧，都经常都会围绕住我哋去到鞭策我哋嘅。如果你系属于经常鞭策型嘅一份子嘅话咧，啊咁都要留意。有阵时可能催谷过度咧，会有反效果噶，都要令到佢哋懂得咧就系松一松，因为有啲人咧嘅性格就系、是、啊，当我一冲嘅时候，一去工作，我就唔会停噶啦，我就好少咧就会休息嘅。身边嘅人咧更加咧就要啊，按住每一个人唔同嘅性格，有啲人咧可能你需要真系鞭策佢嘅，如果唔系咧佢就会懒散，有啲本身勤力底嘅。你亦都需要咧，就系提佢，提佢咩咧？喂，你要休息一下，因为令到个脑筋咧啊停一停啊，或者转一个新嘅方向咧，又可以令到自己有更加多嘅思维。有人话到啊，每一日咧喺营营役役嘅工作或者学习，当你习惯咗嘅时候，就会变成你一个安全区。你有冇谂过跳出自己嘅安全区，喺一个新嘅领域嗰度挑战呢？有冇谂过喺呢个新嘅界限入边，可以嚟一个更加强劲嘅突破呢？如果有嘅话，咁希望你能够继续鼓起勇气，喺自己人生上边咧，可以追求更加多你想达到嘅目标同埋快乐。 来吧，倒转地球，来吧，倒转地球，送走担忧，今天解放，只想要自由。 信开心会长寿。来吧都转地球，来吧引爆大石头，炸开手球。我今天解放只想要自由，我今天解放我只想要，我今天解放我只想要，我今天解放我只想要自由。 佢系刘德华版本嘅《倒转地球》，二十一度嘅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从前有个女仔，她生得好肥，成日被村里面嘅男仔笑佢。个女仔好伤心，翻到屋企就同妈妈讲啦。条村里面的人个个都笑我啊。他妈妈就跟他说，村后面的山上面有一个枯井，一直都有一个传说，只要将枯井放满了水，就会有神仙出现帮你实现一个愿望。那个女仔听完之后，就日以继夜不断地从河边担水上去山丘上面，倒入个枯井里。不过那个枯井就好像一个无底洞咁，个女仔将啲河水倒入个井之后，一滴水都冇剩，好像好快就吸干咗咁。不过个女仔冇气馁，心里面谂住净系想填满嗰个枯井，愿望就可以快啲实现啦。就凭住呢一股毅力。个女仔每一日都好努力咁样担水行上山，倒落呢个井嗰度。终于有一日，呢、这个井真系俾佢填满咗。佢望住嗰啲水满到写出嚟，个女仔不知几开心，一路喺度等，等个神仙出现，佢就可以许愿啦。但系个女仔企咗好耐，见到啲水满到写，但系乜嘢动静都冇。那个女仔就好嬲咁样大叫，神仙你去咗边啊？不过乜声都冇，耳边净系传嚟一啲风声。个女仔好失望，耷低咗头望住嗰啲井水，但系喺井水嘅水面就出现咗一个身材苗条嘅少女倒影。个女仔再望下自己，先至发现原来自己。真系变瘦咗，变靓咗啊！其实呢个故事话俾我哋听，只有你自己先能够改变自己，啱嘅事情每一日都做啊！ 失惊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 血太劲，打不了佢呼兵。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厌战绩孤顶。似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一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藤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外面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5%， 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就生效的。今日朝头早既然有这个信号生效的时候，都会知道的气温就凉凉地，而且呢就会干燥添。朝早的时间呢，当然呢就成日都会提住你一样嘢，就是咩呢？安全车速啊。安全车速是最紧要。咁你如果你是驾驶人士的时候啦，会不会成日都会保持一下自己车厢的整洁同埋干净，搞好呢啲叫做卫生的情况呢？其实呢，汽车如果污糟的话呢都几麻烦㗎。我哋可以 DIY 自己喐手呢就是清洁，或者呢就是稍微简单翻身一下呢就是呢一个嘅车嘅内笼嘅。都有啲简单嘅 tips 可以同各位呢就一起分享一下㗎噃。内笼清洁呢就一定要成日做嘅，原因有两个。第一，车厢内部干净呢就会直接影响驾驶者同埋乘客嘅健康。污糟邋遢嘅车厢呢亦都可能会藏有好多各类型嘅食物嘅残渣，都系细菌嘅温床嚟㗎。第二就是各种的污染物啊，或者是污糟啦，留在车厢时间太耐呢，其实他们就会慢慢开始变干和变硬，甚至乎有机会呢就哎呀好像黐实了在车那里，那就很难搞的了。所以呢我自己的车经常都会吸尘的，有些手提式的吸尘机其实都很方便啊。那么蹬一蹬那个的车的地毡啊，然后就吸一吸它。任何一个喜欢干净的车主都一定会有吸尘的习惯。如果你是本身屋企譬如住村屋的，或者直接放到条电线的，用那些会比较上好一点。如果不是好像我那样，其实亦都达到即是插电式的吸尘机，其实现在都很够力的了。 好啦，如果你系用一啲皮笼嘅清洁嘅话啦，皮座椅嘅，咁啊呢个清洁都好简单。佢嘅耐用性的而且确咧就比布咧就嚟得更加高嘅，特别系超过十年嘅车龄嘅话啦，咁啊见到皮嘅座位咧，咁啊嗰个保持干净嘅程度咧就会好啲嘅。所以如果你系用一啲皮座椅嘅话咧，相信你都会觉得干净啲。不过有阵时就起比较上容易就起一啲嘅叫做巢皮啊，甚至乎坐得多咧就有机会嗰啲皮咧就会爆开添。如果你系梳化嘅时候咧，咁啊记住保持咧经常吸尘啦。轻轻拍打佢，令到啲尘埃咧就唔好成日黐喺嗰啲尘粉啊，唔好成日黐喺呢一个座位嗰度咧。其实亦都咧就系可以有助呢一个嘅叫做车厢嘅干净嘅。啊，除此之外咧，咁啊车入边啊，其实咧好多时啲座位嘅后边啊，大家上落车嘅时候都容易咧嗰啲鞋咧就踢啊踢啊咁啊踢到污糟邋遢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咧就系位置可以咧就系多啲用水咧就系抹一抹。或者用啲清洁布去到抹一抹咧，咁样就会干净好多噶啦。市面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就系售卖一啲有关于车厢嘅除臭啦、消毒嘅喷雾嘅。咁啊，建议大家如果吸完尘啊，倒走晒啲灰尘之后啦，抹一抹个车厢，最后咧就可以喷一喷。除咗可以消毒之外，更加可以保持住车厢嘅干净，味道亦都咧就可以好似硬系觉得干净啲啊嘛。 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鞋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也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 时间咧好快脆啦，已经嚟到早上嘅6:29，咁啊，我哋先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白元豪咧都会继续嘅，同你哋一齐喺度朝早倾下偈啊吓。呢首嘅歌曲啊，嚟自容祖儿嘅《失陪》。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豪。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因应最新疫情发展，凌晨起将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四个非洲国家列为 A 组指名地区，非香港居民不得来港。来港的香港居民抵港后，先要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之后先可以去到检疫酒店检疫14日。去到12月2日凌晨零时起，澳洲、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等9个国家会改为列为 A 组指名地区。21日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得登机来港。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种疫苗先可以登机来港。抵港后要在指定酒店检疫21日。另外，香港發現第三宗 Omicron 變種病毒株輸入個案，患者是一名37歲男子，今個月24日由尼日利亞經埃塞俄比亞和泰國來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形容成功堵截這宗個案流入社區，強調當局必須嚴陣以待，防止病毒流入社區。世卫表示，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好大机会继续在全球传播，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可能在某些地方造成严重后果，警告新冠疫情尚未结束。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新病毒的出现突显现时的情况变得危险和不确定，现时各方仍然不清楚 Omicron 是否更具传播力，亦不知道感染后是否会令病情更严重，以及是否会增加再感染的风险，令疫苗失效。世卫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防范和应对疫情，建议成员国增加对病毒进行排序，加强考察和进行社区检测，以了解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的特性。政府要加快疫苗接种工作，特别安排高风险人士接种，要按情况更改出入境政策。成员国之间要尽快通报 Omicron 的感染个案和群组。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继续蔓延，瑞典和西班牙相继出现病例，患者都是来自南非。西班牙当局指，确诊的51岁男子星期日从南非经阿姆斯特丹入境，当局对病毒进行基因排序之后确定为 Omicron 变种病毒，患者目前状况良好，症状轻微。瑞典卫生部门亦表示，发现首宗个案在一星期前对一名从南非入境的人士进行检测时发现。当局指 Omicron 已经在欧洲几个国家出现，因此已经预期瑞典亦会发现个案，又认为在了解到更多之前应该非常认真地看待 Omicron。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会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是无偿援助，4亿剂以中方企业和有关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等的方式提供。中国亦会为非洲国家援助实施10个医疗卫生项目，向非洲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早上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至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的故事，宋云辉从金州来到东海，成为东海化工厂的副厂长。雷东宝因为行贿遭遇牢狱之灾，而杨秦亦都来到东海发展，仲将市场做得风生水起。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哈，怎么这么是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竟继续振作？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四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7嘅时间，晨光第一线，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朝头早咧，咁啊当然有白元浩首先咧会喺直播室嗰度出现啦，咁啊但系白元浩打俾你，咁啊朝头早打俾阿芭比林慧，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一早等紧你电话咧。 哎呀，咁就好啦，你可以有翻个环节啊，叫做芭比等你电话 啊。芭比等紧你咁。 我觉得我真系好无聊。 都唔係嘅，我昨晚都有諗緊，因為咧每一次咧，通常我都會早一晚諗定，即係黎朝講咩咁樣啦。跟住咧，我都同我先生講話，哎呀，聽朝我又要做打電話呢個環節啦。咁通常我都係咁樣。 係啊，芭比等你電話。 都係一種期待嚟嘅。不過我就想話咧，即係我都不得不承認咧，轉咗天氣之後咧，即係轉咗季之後咧，的而且確係有少少令人好唔捨得個肥皺嘅。 我都會啊，不過而家咧，其實個天氣雖然就話涼咗啦，但係我夜晚要瞓覺之前咧，我都係覺得有啲熱熱地啊， 係啊，焗焗地咯，同埋咧，可能真係唔係吹正我自己個房間向嘅嗰個方向嘅風啦，所以咧就算開咗窗咧，都唔覺得話好涼爽咯，有少少覺得，都希望佢可以再凍多少少啦，所以我哋可能今晚咧就會瞓得好啦。因为呢我睇过即係嗰个天气嗰个温度啊，全日嘅温度分布呢好似去到今晚深夜先开始冻 嘅。啊，你都几叻喎，咁天文台都话晚上啊晚上显著转凉，咁市区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17度嘅。咁所以 啊 天气又变啦。 今晚应该好瞓嘅，所以。 今晚就好瞓啦。听日会翻早嘛？有鬼用咩？ 其实咧，即系对于啲翻工嘅人士嚟讲咧，都要揾一啲唔同嘅嘢去令到自己精神啲啦。咁我就好记得咧，小白你话咧，你越做越运动咧，就越精神嘅。 吓，系咪真噶？咁我有冇 check 过？ 我自己觉得咧，做运动系会精神嘅。咁但系咧，嗱，因为有好多人做运动都有唔同嘅原因啦，有啲人就为兴趣啦。有啲人就打發時間啦，有啲人就為健康為目標啦，亦都有啲人咧，我覺得最大部分咧都係希望自己嘅身形會 keep 得靚啲啦。係 啊， 咁嗱，我好記得咧，我細個有個同學咧就係學游水喎，咁佢學完游水之後咧，因為佢阿媽就覺得佢可能都踏入呢個少女嘅時代啦，咁都要咧將個身形咧明顯地希望佢嘅線條靚啲啦，咁所以咧就幫佢選擇咗游水呢一行嘅運動。 點啊？想佢玲瓏浮凸嗰啲啊？ 類似啦，即係可能即係覺得佢個膊頭唔夠橫咁樣，想去游下水啊咁樣，即係可能個線條會好啲。我唔知佢阿媽到底想佢點樣啦。咁但係咧，我就好記得咧，過完一個夏天嘅暑假之後咧，佢學咗大概三個月之後啦，嗰個女仔咧明明本身咧就係可能少少肥嘅啫，即係都唔係話覺得佢好肥腫啊嗰種嘅身形啦。 嗯、 但係佢學完游水三個月之後咧，佢變咗好肥腫喎。 梗係啦，佢玩錯運動啊嘛，游水可以令到個人橫。佢系咪真系学蝶式啊？ 嗱，一来咧，我相信佢游嗰、那个，即系佢未必系去到好专业嘅嗰种训练啦。咁但系咧，佢最搞笑嘅就系咩咧？因为人哋通常咧运动前啦、运动中同运动后咧，其实你食嘅嘢或者摄取嘅卡路里咧，咪最影响你致肥咯。 系啊。 咁嗰个女同学咧，我好记得咧，就是、因为佢话咧，佢每一次游完水之后咧，都好肚饿。 嗯， 咁明明咧，嗱，你谂下啦，平时一日三餐系正常啦，咁但系佢系安排咗类似啲食完饭之后去游水啦， 嗯， 咁食完饭游完水之后咧，又未去到晚饭嘅时间喎，咁、但系由于佢好肚饿嘅关系咧，佢就喺呢个下午茶时段咧，走去呢一个快餐店食咗一个热量超高嘅汉堡包餐， 哦， 咁于是乎，如是者系咁食嘅时候咧，即系你谂下，无啦啦食咗一餐，咁。所以佢就好吸收啦。咁我就一谂啦，其实呢个讲法系咪成立嘅咧？因为话晒你其实都有消耗咗你啲卡路里同埋即系消耗咗啲能量，所以先咁肚饿啫。咁 系啊。 咁于是咧，我就走去睇人哋嗰啲运动前后嘅食嘢嗰啲报告啦。 哎呀，一听你讲，我好惊啊！因为我寻日咧，我寻日做完运动之后，我寻日真系食多咗啊！寻日。 是咧，嗱，其實呢啲研究報告話咧，因為咧做完運動之後咧特別肚餓咧，係非常之正常的。 我尋日仲要咧一路跑一路覺得，唉，好肚餓啊！可能又你 嚇、你已經，咦？咁你即係話咧，你可能跑之前做運動之前嘅嗰個熱量攝取唔足夠啦。 梗係唔足夠，你都知我唔食早餐啦、啊，而家。 咁你梗係肚餓啦。嗱，因為呢啲人就話咧，其實運動前啦、運動當中同埋運動之後咧，其實如果你能夠計好咗大概咩時間食啲咩種類嘅嘢嘅話咧，其實就係可以達到最佳嘅運動效果嘅。 嗯。 嗱，先講運動之前啦，因為大概咧運動前多於一個鐘頭，即係嗱，你唔好即刻食飽咗之後就走去跑啊，或者走去運動啦。 係啊，頂住個位。 係啦，咁亦都之前我諗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啦，就係話唔好食得過飽，最好咧就食少啲啲嘅嘢啦。咁佢有啲指示嘅，嗱佢話例如咧，你可以食少少番薯啦。即係大概四分一殺生番薯咁上下啦，跟住咧亦都可以食一個嗰啲三角飯團啦，你知而家放假都好興嘅咧，好便利嘅嗰啲飯團啦，食一隻香蕉或者咧係一片至到兩片嘅全麥多士，嗱大概係呢一個份量啫，即係大家都感覺到係少少嘢啫，真係叫做晾一晾個肚啫、 嗯， 就唔好完全空腹。咁但係咧就記住要喺運動之前嘅一個鐘頭啦，即係起碼一個鐘頭之前去食咗佢啦咁。咁如果有啲人咧就會擔心啊，會唔會都好口渴啊，即係因為可能會出汗咁樣啦。咁咧啲營養師都教大家咧就係話你可以大概又係喺運動之前嘅一個鐘頭啦，就飲一杯嘅牛奶啦，低糖豆漿或者係燕麥奶，嗱呢一啲都係比較飽肚嘅飲品嚟嘅，你可以聽得出。咁、而且咧亦都唔會話。太滯，即係一杯奶，我覺得合理啦。即係如果你真係飲唔到嘅話，你飲大半杯咯咁。咁、但係就確保咗咧，你唔會有嗰個空腹感啦。因為你仲有一個鐘頭之後先去做運動啊嘛。咁你其實嗰一個鐘頭，你已經即係作好準備，有啲朋友會去咗洗手間先啊、又或者已經係，如果你去經過嗰個地方，已經令到你好熱啊，出曬汗，咁其實可能已經消耗咗一部分啦咁啊。咁、所以就唔會擔心運動嘅時候會太大嘅負荷。咁再加上因為你食嘅嘢咧，其實都係比較輕便啲嘅，即係好其實食。好少啫嘛，一片麵包或者一隻香蕉， 一條香蕉係啊係啊， 係啦、啊，即係感覺上只係覺得唔會肚餓啫。你去到做運動嘅時候咁，咁同埋亦都係比較容易消化嘅食物嚟嘅。頭先講嘅嗰一堆啦，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啦。咁呢個咧就可以令到你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唔會話覺得有啲餓餓地嘅感覺， 又唔會話頂住，因為又唔會太多。 系啦，咁而運動期間咧，咁其實營養師都係建議大家飲水嘅啫。咁、你飲水就即係自己中意飲幾多就幾多啦。即係你都應該唔會飲過量嘅，因為我相信唔會帶好多水去跑步。 唔會啊，同埋咧，其實做運動嘅時候咧，我都有見到好多人會中意飲嗰啲能量飲品啊。 哦，係啊，係啊， 我成日聽啲教授講咧，佢就係話，如果你係即係一個叫專業嘅運動員嘅話啦，咁你真係都會適量飲翻啲能量。 量飲品，因為專業運動員佢哋嗰個能量消耗真係好大。咁但係如果你話喂一般人嘅，咁我耐唔耐打場波或者耐唔耐跑下步嘅？其实真的很容易得不偿失，如果你喝那一类的能量饮品。 是啊，其实营养师都有讲的，如果你是做一些、叫做中强度至到高强度的运动训练，我相信呢我们这些缓步跑或散步绝对不会属于这个类别、啊、就真的不要喝这些高糖分的或者是些补充电解质的饮品，因为学你说的、你如果那个运动量消耗不够的话，这些呢就全部积晒下去变糖就变脂肪的了、 啊、 就很容易会自肥的了， 晒你嘅车胎救生圈啊，到时就冇位 啦。冇错 啦，系啊， 咁佢亦都有建议大家咧，其实运动之后咧都系食少少嘢好啦。 系， 咁佢都有个建议，果然同我以前细个听嘅道理系一样嘅。 吓， 佢话可以大概食啲蛋白质，即系譬如可能食一隻烚蛋咁样咯。 哎呀，我尋日 係啊，或者兩隻啦。咁如果你話男士嘅話咧，咁就可以食多少少嘅，可以食譬如雞胸肉啊，番薯或者係飲一杯牛奶都得，因為男士嘅消耗多啲啊，或者你個身體可能需要多啲能量啦。女士咧就只能夠食一至兩隻烚蛋啫。 哦。 系啊，咁呢个就系最佳嘅补充嘅 package 啦，即系不能够好似我以前个同学咁样，哇，食一个高热量嘅汉堡包餐咁就大件事啦。 系啦、啊，其实我哋即系一般人做运动，边度会有咁高消耗啊？我哋又唔系运动。 系啊， 系啊，咁啊，大家就住嚟食啦吓。 冇错冇错，努力努力啊！ 我哋一阵间见。 阵间见， 拜拜。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咁啊，同大家睇下咧，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嘅一样嘢，就系太阳嘅光啦。太阳嘅光咧，咁啊可以照耀大地，令到我哋觉得哇，又温暖又睇到嘢。但你对太阳嘅光又有几多咧系认识嘅咧？本身光咧系一种光波嚟嘅，咁我哋点样可以知道一种光嘅能量比另外一种光为高呢？系因为光波嘅能量可以根据波长去到测定嘅。呢个咧就好比啊，系比较两个海浪之间嘅距离，咁啊距离越短，能量就会越高啦。所以我哋可以喺海嗰度咧就留意到啊，原来啲嗰啲叫 wave 啊，嗰啲波浪，其实光都系有类似嘅，好似波浪一样咁样。阳光被星体反射翻嚟嘅时候，呢啲光线就会分为好几种，其中我哋肉眼睇得到嘅咧就系叫做可见光，亦都有我哋睇唔到嘅光线，例如令到大气层变热嘅红外线，仲有紫外线、伽马射线同埋 X 光等等。我哋肉眼可以见到嘅太阳光望上去咧，感觉系白色啊，实际上佢咧就由好几种啊单色光叠加埋一齐而所形成嘅，所有嘅光亦都可以被称之为波幅啊。都是在宇宙入面好像海浪一样起起伏伏在度移动緊。所以我哋海浪呢，即係我哋地球嗰啲海浪咁望起上嚟嗰种嘅移动方法，原来喺太空入面呢光嘅移动亦都好似呢就係呢啲嘅浪一样，你话几神奇呢？彩虹点形成大家都知㗎啦，都係因为由于譬如落雨之后空气入面含有好多嘅小水滴，令到呢佢哋会令阳光分散出嚟呀。并且呈现在我们眼前有五彩缤纷的颜色，水滴越少，彩虹呢其实也都会越靓的。好了，记不记得我们有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学过伽马射线 X 光、啊、为什么它们危险呢？因为它们可以放出大量对人体有害的能量、啊。好彩的就是它们在到达地面之前就已经被大气层入面的臭氧层隔离了。这个亦都就是为什么我们成日担心，喂，臭氧层如果个大咕窿咁犀利的话，对我们真的有很大影响的。刚才提过了，光入面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颜色的光线的。其中一种就是红外线。因为正值红外线其实就给了地球咁舒适的温度。如果没有它的话，原来红外线是可以令到地球温暖的。所以当红外线一消失，地球的温度估计就会下降30度了。好啦，问翻呢啲最基本嘅问题先。当太阳落山嘅时候，点解会变咗做红色嘅呢？ 原因就因为阳光啊倾斜嘅时候穿过大气层，会遇到空气入边更加多气体嘅阻碍，只有红色嘅光线比较容易穿过呢啲厚厚嘅气体，所以咧望起上嚟日落嘅时候就会红红地啦。仲有啊，有一样嘢可能你又成日一望太阳又唔记得咗啦。其实太阳同地球之间嘅距离大概咧就1.5亿公里，咁啊太阳光其实咧我哋见到个太阳系8分钟20秒之前嘅太阳嚟噶，所以8分20秒太阳嘅阳光先至可以嚟得到地球噶。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5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 这首歌曲它是 MC 张天赋的记忆年，出面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系警我信号啊生效嘅，咁啊今日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24度，晚上会显著转凉噶啦，市区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17度，咁啊天气又有变化啦吓，新界仲会再低多2-3度添噶，咁啊所以如果你早出晚归嘅话咧，可能要加多一件衣物去到帮你咧就系、是、保一保暖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我知道咧，坊间咧成日都话咧要少盐、少油、少糖咧就最好啦。但系咧，我觉得完全唔落油煮食咧，又可能未免太寡，或者系啲颜色都唔系好吸引啦。咁、有冇话咧，其实喺油当中咧都有唔同嘅成分，有啲咧真系杀伤力比较细啲。今朝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好嗱，咁我首先咧讲咗整体上油先啦，好冇、因为咧我都听唔少人误会咗啊，譬如会讲橄榄油唔肥啊，又牛油果。油好好啊，咁嗱，咁首先要讲，无论系橄榄油又好，牛油果嘅入面嘅油份又好，跟住之后讲到猪油啊，咁其实咧，佢哋如果系同一份量嘅话，佢哋嘅油份脂肪含量系一模一样嘅。我哋只系讲紧边啲油咧系健康啲，边啲油冇咁健康，就唔系话呢啲油肥啲，嗰啲人肥啲，只有肥与唔肥嘅咧，就系你用个量嘅啫，即系一茶匙定两茶匙之分就有肥同唔肥，系啦。咁而分嘅话就系橄榄油咧，都属于一啲健康啲嘅油。咁、而牛油果油亦都系健康啲嘅油，而猪油就大家都应该知道，唔多健康啦。咁、而仲有而家都有好多人会选择煮食啊，或者可能整炸嘢都会用椰油嘅。咁、其实椰油咧，直到依一刻为止嚟讲咧，都系讲佢嘅饱和脂肪坏嘅脂肪量系比猪油更劲嘅，系、啦。咁所以咧喺营养师嘅角度上，其实都会去讲紧，真系要选择食椰子油，或者系用椰子油去煮任何 嘢食嘅话咧，都要小心，即系唔好频频用，唔系好爱嚟做日常煮食嘅油，系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话，如果你要煮泰国菜，要用到椰奶，椰奶有没有椰油嘅？咁因为你煮泰国菜，咁冇咗椰奶又整唔到个咖喱，咁嗰刻你可以用，甚至乎喺超市而家都揾到一啲低脂版本嘅一啲嘅椰奶啊，咁就可以爱嚟用，爱嚟煮，咁就可以咧喺嗰餐又品尝到泰国菜，但系都可以改一改，冇咁伤身体，健康啲啦咁样。 嗱，头先讲嗰几类咧，我自己屋企就未试过用，但系咧我屋企咧就通常都系咧喺呢个花生油啦，同埋芥花籽油当中咧做一个选择嘅。咁我听我妈妈讲咧就话啊，好似相对地芥花籽油系好啲嘅，但我又从来冇考究过啲油咧到底有咩分别咧。 嗱，有分別噶，譬如老人家中意用花生油嘅，花生油個味道係香濃好多嘅。咁而問花生油健唔健康咧？花生油都屬於健康油嘅一種，就好似粟米油都係健康油一種。但係問有冇健康過佢哋嘅咧？咁確實有嘅，即係譬如橄欖油都係健康過佢哋嘅，即係喺嗰個脂肪嗰個嘅好脂肪佔嘅比例上。咁而芥花籽油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油嚟嘅，係啦。咁因為芥花籽油如果愛嚟煮食嘅话，佢承受到嗰个嘅温度，佢会高啲啦，即系话佢安全啲啦，喺煮食上冇咁容易可能变咗氧化咗个油系啦坏咗啦咁系啦，咁亦都佢咧含有入面嘅植物嘅欧米伽三脂肪酸呢样嘢系个人体每日都需要嘅，咁而亦都唔系好多油有嘅，咁所以芥花籽油其实系一个唔错嘅油，不过亦都咧曾经咧好多人都对于芥花籽油嚟讲咧就好惊，点解？又话有毒，因为佢系恩苏籽去做出嚟嘅，咁但系因为呢啲油咧系要完全过滤晒 purify 咗啊，净化咗，咁所以佢有害嘅物质啊，所有嘅杂质其实都已经过滤晒，出到嚟嘅芥花籽油其实好安全嘅，系咯。 嗱，之前咧亦都有听 Mimi 提过咧，通常咧食完啲油之后咧就可能会转化成脂肪啦，所以以至到咧我哋有听啲人讲话啊，如果减肥嘅话咧就 cut 晒啲油或者尽量少啲调味咧就可以达至呢个瘦身嘅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说什么油都不落就是最健康最可以保持到苗条身段呢？ 那又不是，我们身体是需要脂肪的。如果讲回均衡饮食来讲，我们的指引都讲每日你能够摄取的卡路里当中呢，大概有 50% 是来自碳水化合物的。另外就有 20% 左右呢就是大概蛋白质啦，另外 30% 呢就是讲紧脂肪。所以脂肪是不可以缺少的。不过脂肪呢确实在我哋食嘅肉入面咧，天然地都好多时存在噶啦，咁所以讲到用油上，我哋就唔使用太多。但系系咪一滴都唔需要咧？咁就唔系嘅。咁譬如可能我话我嗰餐系食蛋白咁，蛋白系我嘅蛋白质，但系冇晒脂肪，咁我就可以譬如我系配沙律嘅，咁我就可以用一个有橄榄油啊嘅一个沙律醋，我嚟整个沙律去平衡翻成餐，有啲油分，有啲蛋白质，有啲蔬菜，咁甚至乎。可能加啲薯仔或者系粟米咁，我嚟做淀粉质，咁先系一个好嘅餐，系啦。咁但系如果换转话，我食嘅系三文鱼，咁三文鱼系本身好高油分嘅，咁嗰餐其实就可能咧煎三文鱼时就唔使落油啦，因为佢一路路煎，其实佢反而有啲油漏翻出嚟添。咁所以就要睇情况，你拣嘅肉佢本身嘅油分系点？如果油分多啲，可能我真系用翻佢自己本身嘅油去煮熟佢，唔使再加。但系如果我成餐啲油份都系冇乜噶喎，个食材都系全部低脂，咁其实系需要落翻啲油。不过大概嘅指引就系每人啦，每餐嘅健康饮食嘅话，用嘅油量大概两茶匙一餐，咁就其实几好噶啦。 系都要因住个份量啦。不过头先咧听 Mimi 讲起咧，话譬如煎肉啊或者系煎扒类咧，我就谂起咧啲意大利餐咧系好中意用牛油嚟到煎啊，或者系炒意粉啊等等噶。牛油煮饭又得唔得咧？ 可以嘅，系啦。咁其实牛油佢一茶匙嘅所含嘅脂肪量系同一茶匙嘅食油系一模一样噶，咁所以冇问题嘅。不过要注意翻就系牛油嗰个饱和脂肪、坏嗰个脂肪都偏高，咁所以就唔好做一个日常嘅主食油咯。 嗱咁啊，今朝早咧听 Mimi 讲咗咁多种唔同种类嘅油啦，我相信大家咧都识得揾一啲比较健康啲或者适合自己噶啦。我谂每一个人嘅需要都唔一样嘅，或者每一个人对味道嘅要求可能都唔同啊。咁啊，慢慢睇下，揾翻自己适合用嘅一啲食用油啦。唔该晒 Mimi， 啊，唔该晒。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见到 Didi 都喺度咯，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希望都系一切正常啦。 今朝早咧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噶，咁早咁啊，因为时间上早啦，所以就未有挤塞嘅，但系咧经过都要小心啊。喺呢个启福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站对出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经过小心啊。就系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站对出嘅。咁而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咁似乎都算系唔错啦吓。 系啊系啊，有一单交通意外。 系啦，正常亦都比较上多嘅。不过我最近都留意到一啲网上嘅讨论区咧，咁大家都讲及呢个吐露港公路啊。咁的而且确咧，见到喺呢个零两个星期入边咧，唔知点解呢条公路。即係不嬲個行車咧都係暢順嘅， 係。 但係近呢一兩個星期咧，嗰啲叫交通事故咧 係好頻密啊， 係啊，好頻密喎。 係啊，同埋咧，你頭先講得啱喎，好似佢嘅交通事故咧仲多過屯門公路。 係啊，即係以前大家心入邊就覺得話屯門公路可能會交通情況個意外出現嘅機率咧會多啲嘅。咁當然我哋就任何一條公路都唔希望有交通意外啦。 係。 咁但係既然即係大家以前不嬲都係咁樣公認為嘅時候咧，突然之間你發覺吐露港呢一兩個星期。特别是翻工同埋放工嘅时间咧，一有任何嘅可能轻微碰撞或者交通意外啦，都会令到成条公路咧系严重挤塞啊！ 系啊，都系讲嚟讲去咯，都系啲车系咪真系太过贴咧，同埋开得太过快咧？成日我都唔明啊，点解系港极都要开得咁快咧？好危险啊！同埋其实你同前车保持距离嘅话咧，你可以刹得切制咧，咁就差好远。 是啊是啊，咁呢个我諗大家都要揸车嘅时候作为司机呢要留意多啲啦。 係啦，其实唔係淨係天雨路滑就揸车小心㗎。 係啦，呢两个星期其实天气都好乾爽㗎。 天雨路滑事㗎，所以我以我嘅根据以我嘅经验呢就话俾我听其实天晴呢个交通意外呢都一样咁多㗎。係 咁 啊，所以唔关天雨路滑事囉。 早上嘅时间啦，咁啲朋友如果行经啲公路嘅时候呢都唔好諗住成日摊快又胡乱切线啦。我自己都经常经历好多人呢转线嘅时候系唔打灯嘅， 系啊， 或者一路转线嘅时候一路打灯，你唔好打啊，系咪先？ 系啊，你已经系差唔多夹硬嚟嘅，已经觉得系。 你cut咗我条线喺前边，跟住你先打翻灯补飞咁样，都冇用啦。我都之前我想让你都让唔到。 系啊，咁啊，因为小白你朝朝早都揸吐露港公路嘅，系经过吐露港公路噶嘛，系啊，所以睇到啲驾驶人士嗰个态度系咪咧？ 系啊，咁啊，如果你话系翻工时间嘅车多咗啦，咁啊更加容易咧就酿成啲意外，咁就唔好啦，系咪？ 总之小心啦，一句。讲晒 啱啊！咁啊，行车畅顺、安全车速啊，最紧要嘅 系啊！ 唔该晒 Didi 先。咁啊，天气方面，睇下 O 出边有啲咩提示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啊，今日都系天朗气清嘅，蓝天白云都有啦。不过冻喎，今日冻翻几度啊？系啊， 竟然冻今日21度。 系啊。 应该 OK 嘅、 啊，可能比较大风少少啩咁样。 会唔会你去咗啊？今日 可能亦都有咁嘅可能性。 应该系大风多嘅、啊，你 O 哥冇事，放心放心。 唔系啊，真系大风啊！你听 下，咦系、 啊，听唔到啊？ 听到好清楚， 系真系好清楚。 唔系你吹噶嘛呢、這个？ 唔係，我吹嗰啲啊， 啊係喎，有分別嘅喎，啊係， 搞錯， 好傳神啊！ 唔係個個都聽到個分別，你就聽到啦，因為做咗十幾年電台， 係 咪先？啊，我哋對啲聲效啊好嚴謹噶嘛，嗰啲聲音效果。喂，不過廣播道嗰啲芒草又生翻出嚟咯， 係啊， 呢個係值得高興，係啊，又係喺停車場旁邊咧，咁啊有一忽仔，咁啊都滿布芒草嘅，咁啊。未成熟嘅，估计咧应该生，俾佢生多一两个礼拜到咧，咁大家可以翳上大东山打卡咁样。 因为广播道嗰个应该系一执仔。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即系有阵时都系搵啲乐子啊，氹下自己开心啦，即系文化啲嘅说法，即系搵啲自己觉得值得关注嘅嘢咁嘅。叫做尋找小確幸咯，咁啊，如果你中意即係睇風景啊，睇風景啊，睇花草樹木啊，睇花草樹木，我啊中意睇波啊，咁啊睇多啲波，咁如果你話中意睇靚仔啊，睇靚仔，睇靚女啊，睇靚女，希望今日大家都睇到或者聽到你想聽嘅嘢，或者睇到你想睇嘅嘢啦，咁啊。 好，详细天气俾小白讲讲先。 好，唔该晒。哦，咁啊，睇下今日嘅天气啊，大家啱唔啱睇啦吓。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咁啊，晚上咧会显著转凉噶啦。咁啊，市区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啊，展望未来1-2日天晴干燥，气温咧会逐步下降。星期四早上。气温咧，咁啊，市区会系大概13度，新界到时会再低多几度，喂、哎，几度喎，毛衫不成几咁啊，即系差唔多10度喎。咁啊，本周后期早上清凉，咁啊，日夜温差亦都较大。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早上嘅时间一齐上下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和我们聊天的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好，我们继续延续这个九型人格的话题。过去几个礼拜我们都跟听众讲过，每一个型号的人格都有他一些很鲜明的性格特质的，有好的一方面也都有不好的一方面，我们尽量就将它呈现到健康的方面。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四号型人格的，四号就哇情感主宰住自己的一切的。好了，今天我们讲一下五号型人格。周华山博士，五号又是怎样的呢？ 五号就是一个很理智的观察者、oh. investigator， 他的最核心的定位就是觉得这个世界的资源很匮乏很不足、而人性很贪婪、不断去敛财、去量夺、争竞争、所以最重要就是悭、而最悭的、那个行动方式就是想东西，所以五号呢好鍾意諗嘢。 係。 佢成日都喺个諗嘅状态当中。 係。 因为咁能够最悭资源嘅。五号讲嘢呢就会好慢啦。 係。 佢行动力好慢啦。 係。 讲嘢唔多讲啦、等人哋讲晒嘢先啦。即係唔会有好快嘅行动啦。因为佢好享受呢种好理性比较抽离个思考。即係五号好似成个书呆子咁样嘅、平时系沉默寡言嘅，喺个团体里面呢佢出现咗冇人知佢嚟咗嘅，佢走咗又冇人知佢走咗嘅，咁呢个就系佢容易有嘅社交模式啦、因为佢用知识发现真理，喺个内在即係理性嘅层面呢去同呢个世界连结嘅、因为觉得人与人嘅沟通呢好烦啦，情感用事你我爱唔爱你啊？你旧年咪问过我咯，我旧年答过你啦。拍拖啊，我哋上个月咪去咗街拍拖咯。倾电话，我上个礼拜同你倾咗电话噶咯。即系，因为五号会觉得好嘥时间啊，即系同埋佢好抗拒一啲好情感、好抽离嘅嘢吓。咁、所以五号系容易处一种比较冷眼旁观啦，比较情感抽离嘅状态啦。甚至同人相处都系噶，个身体比较有即系距离感啦，人我界线比较分明啦，比较抗拒社交嘅吓。咁所以。唔健康嘅五号咧，啲人觉得好似科学怪人咁样嘅， 系 即系唔识同人相处嘅。咁、但系五号就好沉，就系、一个知识嘅追寻，好享受研究一啲事物嘅。 系、即系比较独来独往啲噶咯， 系非常独来独往，好怕嘈啦吓。嗱、五号有几个生活嘅好留意到，好怕嘈啦。五号一件衫着20年、30年系非常平常嘅， 系 唔觉得有问题嘅。唔单止五号名牌吓。啲嘢係著到好舊好舊，或者慳水咧，係可以你譬如洗菜，洗完菜即係水，你會點啊？你會倒咗佢噶嘛？ 佢再淋花咯。 哇！對五號嚟講，洗完菜啲水，仲有我諗，仲有至少有五，你跟住可以再洗啲肉啦，啲肥嘅嘢啦，然後再洗啲好污糟嘅嘢啦。咁、最後再用去清洗一啲嘢啦，即係嗰種慳，佢覺得咁先係，因為佢覺得世界資源太匱乏啦。嗰個係一個好本，嗱佢可能億萬富豪嚟噶，同佢有幾多錢係冇關嘅，依係一個世界觀嘅思維嚟嘅。 係 係啦，即係佢好享受依種能夠即係善用所有嘅資源，然後好冷靜啊，每樣嘢都有好清晰嘅理論，有理據，同埋佢處變不驚嘅，即係就算哇而家啲咩衝出嚟啊，有人即係發生咩意外咧？佢通常就定啲先，慢慢嚟，我哋睇清楚，我想研究一啲数据先嘅，即系我听过一个人同我讲，啊系啊，我记得有一个五号讲佢第一次拍拖佢点拍，佢中意咗个男子嚟嘅，佢中意咗个女仔。 咁佢点会好紧张？结果佢用咗成个月啊，上网去睇啲恋爱秘笈啊，睇 VCD 啊，即系嗰个年代啊，廿年前啊 ，VCD 年代啊，系咁睇，系咁睇，喺度研究好耐好耐，跟住又真系又研究咗好多方案策略去约呢个女仔去街，结果三个月之后咧，最终谂到一个即秘笈一定搞得掂啦，跟住发觉女子已经拍紧拖， 已经俾人追咗啦， 系啦，因为佢个行动力系比较慢嘅，所以我哋讲系思想嘅巨人，行动就系、是。俗称为之侏儒啦，即系比较弱少少。 系，咦？咁其实呢一类嘅朋友，佢哋通常会做啲咩工作呢？ 嗱，佢最适合做一啲一啲研究工作咧。佢如果做 research 啦，系非常适合嘅，做一啲研究啦，或者做一啲要好深入去探索一啲嘢，譬如学术啦、律师啦，即系需要好精准，系个知识层面好阔好阔，而且好专啊。五号通常都某一个范畴系专家嚟嘅，你一定唔够讲嘅。佢可能饮红酒啊，可能系医学啊，佢系真系成个诺贝尔奖嗰种得主嗰个水平嘅。因为佢对五号嚟讲咧，你以前俾部电脑佢，或者再以前俾部字典佢，俾本书佢，而家俾部手机佢咧，佢一整日喺间房咧，对五号系没有任何嘅困难嘅。个知识面你唔够佢，因为佢又唔拍拖，又唔就算佢拍拖都唔使出嚟见嘅，即系又唔社交，佢好多时间嘅，佢慢慢去研究，同埋佢好沉醉嗰种知识面啊，好精准嘅知识啊，吓咁所以如果嗰样嘢需要一啲严谨知识嘅研究咧，咁呢个系好适合五号做嘅工作嚟嘅，嗰啲科研啊。 如果我个伴侣就系五号，不过嗱五号佢就会即系可能未必花好多时间喺嗰个亲密关系上面啦。如果就咁听系咪咧，即系未必会花好多心。精神啊，咁可能如果我个伴侣系五号咧，都会比较闷啊，或者即系可能即系冇乜冲击嘅、哦。 如果个伴侣系五号啦，值得留意啦，特别因为你系女性啦吓，如果你伴侣系五号咧，嗱值得留意几同五号相处啦，一般嚟讲几样嘢，一定唔好 push 佢， 系， 因为五，譬如你问啊，星期喺边度食饭啊，或者喺边度好唔好啊，佢通常佢会谂好耐。然后同你讲，你俾时间我谂啊， 系。 然后你话好啊，你假一阵间问佢，佢话我仲谂紧， 系 啊，嗱呢个有啲夸张啊，但系我都用咁嘅方式等大家明到。五号，因为佢好需要深思熟虑啊，佢好惊自己犯错啊，咁所以我唔好 push 佢啦，俾空间佢啦，让佢慢慢嚟啦，吓唔好急。这个重要的，如果不是五号很辛苦、啊、所以个处理方式就是偶然一次五号能够讲几句感受。他说、其实我觉得我妈呢就怎样怎样，我都有点挂住他的。通常讲话比较慢的。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呢，你哎呀好，我好欣赏你啊，你好叻嘴啊，你不如讲多啲啊，你挂住阿妈是怎样的，你慢慢讲啊。即等他睇到，因为五号容易惊接触自己嘅感受，惊自己犯错啦，惊自己好蠢冇用啊，等等等等咧，处理唔到吓。咁所以我哋要俾空间佢，而大力加许佢呢一个部分，等佢知道咁样去处理系好嘅吓。咁呢、這个嗱，所以五号系要学八嘅、因为八咧就系好即兴嘅，好火爆嘅，好做咗先啦，唔好开会啦，唔好倾咁多嘢，唔好谂咁多嘢啦，行动型。而五号咧就要谂完再谂，谂完就当做咗吓。咁、所以五号如果健康咧，试下多啲连接翻八号嗰种，可以俾自己做咗先啦。透过实际嘅体验，先检视到嗰样嘢，唔系闭门做嗰系咁谂，系咁谂，都唔知道个实相系点嘅。咁、所以五号如果能够多啲连接八号嗰能量咧，对五号系非常之有价值嘅。 即系将你谂嘅嘢咧就实践作为行动，咁就叫做 balance 翻啦，唔系净系坐喺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啊，我哋下。个礼拜咧，讲下六号到底系点样啊？ 100蚊，为够食两餐，不要加冻饮。300蚊，你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Super Sales 买乜都值 ，Super Sales。 完美将睡单好自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假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痛 一首歌曲力津的减价购物狂， 我是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早晨啊， 系啊，同 Barbie 一起倾下呢一个题目先。咁啊，呢个 Omicron 啊，系咪新学呢个时间啦？咁以为咧系好 Q 咁样啊，即系以为好似 Unicorn 啊咁样。 我第一次听以为 Oricon 添。 系，我成日觉得呢个名咧，好似人哋读错咗咁样，好九唔搭八咁。 系啊，咁啊，呢希望呢啲九唔搭八嘅嘢又唔好入侵到。 系咯，快啲走啦！ 我自己睇到咧，即系譬如日本嗰边都宣布咗，即系嗰啲叫做 封关 啊， 系 啊，即系用呢个叫 business 往来嘅人都已经要暂停咁样，都严阵以待，我感觉咧都系有啲哇，几时先真系会通到关啊？ 好似啱啱觉得已经啊，好似稳定咗少少，跟住又有一种来势汹汹嘅感觉。 我都未有时间谂日本啊，我谂紧香港啫。因为点解咧？琴日啊，话说咧喺手机嗰度面书嗰啲群组啦，咁有啲踢波嘅组别咧，琴日有一个咧嚴重的故意犯規喎，咁即係講緊係乜嘢咧？就係平時我哋踢街場踢波，咁咧有啲叫做打 lead 啦，即係打聯賽嘅朋友仔咧，哇！有陣時真係冇乜波品，佢點咧？有個球員咧跳起咗啦，跟住咧下邊咧有另一個球員咧，即係對方嘅球員咧，蓄意浪佢咯， 哇！ 跟住成個人咧好似搭山魚咁樣搭咗落地， 哇！好恐怖喎、啊、呢、這個， 係頭落地啊！是头落地啊！那个球员呢，业余球员啊，即是我同你同小白都有份，是一个业余的球员呢、啊、真的即刻送去医院咯。咁发现呢头盖骨呢裂开咗。咁、但是个人嘅就 OK 嘅，就喐到啊，神志是清醒嘅、手手脚脚都喐到。但是呢啲咁嘅蓄意犯规其实真係唔好啦。大家出去踢波都系但求开心咋嘛。同埋我成日喺度諗啊，今时今日就已经俾大家即踢翻波，因为防疫嘅措施大家做好咗啦，咁即系叫做俾大家有段时间咪封咗球场嘅， 乜嘢都冇得做嗰 阵时，球场嘅乜都封咗，大家点解唔可以喺录音嘅球场入边？叫做真系享受一下一啲纯技术嘅较劲咧，成日都要撒气，即系一撒气咧就会有呢啲。叫做身體嘅碰撞，而身體碰撞，大家諗唔到個後果啊嘛！你唔係下下就係、我好嬲啊，發脾氣啊，跟住就喐手喐腳，咁啊解決到問題噶嘛？ 其實為啖 氣，真係一種好愚蠢嘅事嚟。 你唔知道對方嘅生命係你覺得小白好大隻啫， 係咯？ 可能佢係 一篤嘅散嘅， 係咯係咯 係咯， 好似我咁樣大大聲啫， 跑平路都斷腳咧。 係啦，我可能 跑山渣到死， 可能一篤就心臟衰竭咧。 唔得㗎，我哋個個都唔篤得㗎。 咁咪係咯，咁 背脊篤更加唔得㗎。係 啊，唔得 㗎。正所謂啊，即係君子动口啊， 不 动 手 啊！你有乜嘢咪倾咯，闹好未啊？我当你好闹啦，即系难听讲，祖宗十八代全部搬晒出嚟，你都系闹啫。 語言啫，你喐手喐腳咧，有陣時你真係估唔到最後會有啲咩嘅結果。咁所以奉勸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咧依家大家轉天氣啊， 燥燥地啊嘛， 燥燥地啊，唔止皮膚乾燥啊，個人都心火盛啊。真係平心靜氣。 其實呢啲天應該用爽爽地嚟形容。 係咯，好涼啊！ 你頭先話啊， 係啦。 今日係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二，農曆十月廿六，適宜嫁娶、安床、納彩、補足、置產、會親友， 都唔錯啦。 唔满足咩？今日忌开光、安葬、掘井、谢土、收坟。 有朋友要做、啊， 叫佢轻松啲得啦。今日都系电脑安全日， 我会留意网络资讯，小心线上安全。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因应最新疫情发展，凌晨起将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四个非洲国家列为 A 组指名地区，非香港居民不得来港。来港的香港居民抵港之后先要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七日，之后才可以到检疫酒店检疫十四日。到十二月二号凌晨零时起，澳洲、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等九个国家会改列为 A 组指名地区，二十一日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得登机来港。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种疫苗才可以登机来港，抵港之后要在指定酒店检疫21日。另外，香港发现第三宗 Omicron 变种病毒株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37岁男子，今个月24号由尼日利亚经埃塞俄比亚和泰国来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形容成功堵截这宗个案流入社区，强调当局必须严阵以待，防止病毒流入社区。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继续蔓延，瑞典和西班牙都发现首宗确诊个案。日本今日起禁止外国人入境，暂定实行一个月。英国的 Omicron 个案增加至11宗，当局决定加快疫苗接种步伐，为所有成人接种疫苗加强剂，并且是缩短第二剂与加强剂的相隔时间。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Omicron 迟早会在美国出现，情况令人关注，但是不必恐慌。他认为目前无需要全面禁止旅客入境。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会再向非方提供十亿剂疫苗，其中六亿剂是无偿援助，四亿剂以中方企业与有关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等的方式提供。中国亦都会为非洲国家援助实施十个医疗卫生项目，向非洲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习近平说，中非关系点解好，中非友谊点解深，关键是在于双方缔造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个是中非几十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是中非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泉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广第一线。 早晨啊，7:39，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65%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好干啊，好干啊， 好干啊，不得止 啊，好痕啊，啲手手脚脚。崔健同有冇嗰啲 lotion？ 有啊，我有啊，系一阵间借俾你查一下，好嘢嚟噶， 即系索晒都得。 形容下，形容下今日有几干啫，只系夸张啲。 系嗱，呢啲天气咧。就同我讲嘅嘢系冇关系嘅，因为我今日想讲嗰样嘢咧，就一年365日咧，我自己都做紧，我谂你哋都做紧，就系听歌啦。 嗯， 但系你哋有冇就用嗰啲音乐串流平台行到边听到边咧？ 冇啊， 系 我听歌我就去一个地方嘅啫。 就是电台 去歌厅， 去歌厅听歌是咪？ 好啊， 唔系我细个都有，我细个都有，我妈带我去嗰啲歌歌厅， 你妈咪系专听嗰啲啊？有几个歌手，譬如欧瑞强、Evert， 仲 有张崇基、张崇德会入去睇演唱会嘛？ 唔系我细个嘅时候，佢带我去嗰啲听歌嘅地方咧，我好记得我系听黑妹姐嘅。 你嚟下 系啦，咁嗰阵时我真系几岁嘅啫，即系豆丁咁样啦，咁但系睇翻啲相就仲有記憶嘅，每一台都有張紙仔咧，可以寫你嗰個點歌。咁我細個好中意聽咧，就係、是《無言的結局》嘅，但係你知係一首合唱歌啦，我唔知呢個關唔關事，所以咧成日點完之後咧，即係等咁耐都冇咯。我問我媽：，誒唔係到我哋嘅咩？點解點咁耐都聽唔到嘅咁樣咯？ 唔係佢哋好勁㗎，佢哋可以自己一個人唱曬兩邊㗎。 係咯，其實應該係可以㗎嘛，係啊。 我有啊，你哋個個都話冇串流，我有串流、 啊。我有啊，我都有、啊。 我依家戴住呢個直情有 wireless 嘅耳機，我 好靚咩？我新你一個款添啊， 係咩？ 我打橫嘅， 我特登買舊一個款、 啊。點解啊？ 平啲咯，四嚿水啫喎，依家買翻第一代係啊，係 咩？ 我第一次用咋、嗯，你哋個話樣衰過第一代係啊， 其實 $400買翻嚟， 其實幾好喎、啊， 題外話嚇， 因為好嚴見啊，我想講， 我真係唔鼓勵啲人用呢一類型嘅無線嘅耳機， 係因為干擾係 唔係啊？是我嚟講電話嘅， 哦，講電話。 話說我琴日我喺港鐵咧，即係都多人即係擠擁埋一齊啦，喺我隔離有個人咧。不斷喺個耳邊講嘢，不斷講嘢，係不斷啊！原來佢就係講緊電話，跟住望一望佢，就係見到佢耳仔塞咗兩條白色嘅嘢出嚟啦，即係就係咁樣。跟住佢講埋啲懶秘密嘅嘢，咁 但係好大聲，但係好大聲， 咪就係咯。 哇！你聽 秘密嘅嘢，你就 我知你老公啲嘢啊，咪好大聲。 唔係呢啲係個係個男仔嚟嘅，即係20-30。 哇！你知啊，我知你女朋友啲嘢啊， 唔係講佢公司啲嘢。咁你係覺得咁機密嘅，你就唔好喺港鐵裏邊講。你要係港鐵裏邊講，你細細聲講，你細細聲講，你都唔好喺度喺有人喺隔離嘅時候講啦。好多次都係咁樣。 係呢、這個我又明白， 係 啊。點解咧？因為呢個咧，同你就咁擺個電話埋去你塊面隔離講咧，係有啲唔同啊。即係你覺得個電話好近咧，你就自然會細聲啲啊嘛。咁但係嗰兩粒嘢咧，好似離你好遠，仲要冇線喎。咁你就會不自覺地咧提高咗你個聲量。 我爭啲想，如果我有對筷子喺手啊，我爭啲想，唔係想夾佢中指啊。我以為佢做咩事，自己同自己講嘢咁樣，速咁樣。 係啊， 係你要習慣啊。而家越嚟越多人係咁樣嘅。 不過我就唔慣喺街嗰度講嘢嘅。是啊，平时仲讲唔够咩？ 唔怪之打俾你唔听啦。 平时仲讲唔够咩？喂，讲呢个串流平台，我喺车嗰度咧就会听呢个串流音乐嘅，咁啊，有阵时就好多广告啦，同埋咧你定点拣咗一个歌手咧，佢成日懒叻咁帮你转咯，转第二个歌手，谂住系类似咁样啦。咁其实呢个 system 系好错嘅。 猜你喜欢啊？ 我中意喜欢嗰个，譬如歌手叫崔杰彤咁先算啦。 多谢。 咁你夹硬咧就俾咗一个即系相类似嘅。咁样， 俾咗清洁龙你系嘛？ 系啊，俾咗清洁龙我，俾咗阿德我咁样。咁我中意阿德，我就拣阿德嚟听啦。我唔使你 recommend 我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呢个功能我就麻麻地，但大底上我都 OK 嘅。 呢个我就一半一半啦，因为有时候咧，真系你自己偏爱，我当你好中意听崔杰彤咁样啦。你又真系听翻崔杰彤嘅歌，同埋同崔杰彤好似嘅歌。咁但系有一啲另外都其实差唔多风格嘅咧，你可能会忽略咗嘅。咁有阵时。 時我就靠佢呢個功能咧，就可以聽到其 他 一啲歌，我自己係覺得幾好聽喎，咁我就會留意咗嗰個歌手，或者咧我會 save 低咗嗰首歌嘅。咁今日講就因為即係前幾日啦，咁啊睇新聞啊，見到 Adele 咧就自己出咗一個新嘅專輯，咁啊有幾首歌咁喺裏邊，咁啊擺咗上去呢個音樂串流平台嘅時候咧，佢自己就即係公開咁樣要求佢話有一個少少嘅 request， 希望咧就大家係順序聽嘅。你哋買一隻 CD 翻嚟，即係而家可能少啲啦，以前就大家會儲 CD 買 CD 啦，一出就衝去買啦，送埋海報啊嘛。你會唔會由第一首開始乖乖地咁樣聽到最尾嗰首順序聽啊？ 睇心情，多數唔會， 係 都係揀最 hit 嗰只。 係，我自己都係 聽完之後咧，就隨意揀第二隻最 hit 嘅。 係啦， 就係咁樣啦。 我都係咁啊，尤其是我哋係經歷 Discman 嘅年代㗎嘛。Discman 最神奇嘅發明嗰個 button 唔係防震， 係 repeat 啊。係啊 ，repeat 一隻歌咧。你先入到那個境界，即普遍人呢，你譬如聽一次好流行嗰啲啊，好正嗰啲歌咁樣先算啦。你第一次咧未必觸動到你，你聽到第三四次咧，你開始自己識唱咧，咁你就差唔多入到那個境界啦，係咪 啊？係啊，咁啊，但係今次咧，點解阿 Jo 會有呢個要求咧？咁因為佢哋即音樂嘅製作人都有自己嘅心思啦，即其實係一個好似故事咁樣，希望你由第一首開始聽，就係帶你進入嗰個境界，佢會覺得。即系突然之间，你喺中间抽咗一段，即系等于睇戏咯。即系你中间抽咗一段出嚟睇，咁可能你就唔知头唔知尾。咁如果你顺序嘅话咧，就能够将佢最想表达嘅嘢咧，就表达到俾你听啦。咁样，咁呢一个嘅音乐串流平台咧，又真系有采纳到佢嘅意见嘅。咁就喺阿 Adele 嗰张专辑嗰个页面嗰度咧，咁佢就取消咗呢一个随机播放嘅 button 嘅。咁你要出翻去一个主页面咧，你先用到。咁不过呢个咧就系premium 嘅 member 咧，就会有呢、這、一个佢称之为一个特别嘅功能啦。因为其实佢取消咗嘛，正常嚟讲。但系其实佢而家就觉得系即系 premium 俾你试下呢一个版本。其实我觉得 中间都系冇广告嘅，留意翻 系啊，咁梗系啦。 如果佢真系咁坚持啊，咁坚持呢样，一定要顺序听。譬如话佢而家当有十只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如果係佢要咁堅持嘅話，點解佢唔出一隻歌，直頭將嗰十隻歌啤埋變一隻？你一次過由頭聽到落尾咪得？ 即係過一個鐘咁樣。 一個鐘你冇得停， 交響樂都係咁嘅啫嘛， 你冇得跳噶啦，一次過聽曬咯。 但係你可以飛咯，都即係你可以 fast forward 嗰首歌。 咁但係而家你都可以，譬如我聽緊佢嘅時候喺音樂串流平台，我都可以跳噶嘛。只不過係你冇咗隨機嗰個啫嘛，我做乜撳都得㗎，係咪先？ 呢個就嗰啲網民或者用戶嘅意見就兩邊啦，兩極啦都係。咁有啲就尊重啦。咁因為其實可能大家都嗰個角度出發點唔同嘅，我哋就覺得呢首歌好重，咁你就不停聽。咁可能就忽略咗佢其他嘅作品，咁但係有啲人就会觉得，喂，咁呢个係我嘅选择嚟㗎嘛，我甚至我有得俾钱啦，点解我唔可以抽你中间嗰隻听呢咁样。 譬如你睇戏一样㗎。作為導演，梗係想你由頭睇到尾啦。但係好多人翻到屋企之後咧，就淨係揀我中意嗰個演員出嘅時候，我咪睇咯。冇嘅時候我就飛，或者甚至乎跳咗添，都係咁噶啦。 更加多依家有啲 YouTuber 解讀添啦，七分鐘同你看《志明與春嬌》嗰啲。我自己個人嚟講好反感嘅，真係有少少抹殺咗。你話補完 OK， 你七分鐘看一部電影 睇曬咁樣， 我用幾耐嚟時間嚟拍係嘛？即係作為創作人有陣時，我就傾向支持。創作人嘅，即係譬如有陣時有啲咧製作人咧，咪製作啲睡眠音樂嘅。你都知道睡眠音樂咧，佢除咗有流水響啊，即係唔同嗰啲聲效之外， 燒火柴啊， 其實咧嗰啲 hertz 啊，即係嗰啲音頻啊，即係阿邵琪老師個女嗰啲音頻治療嗰啲咧 hertz 嗰啲， 陳明喜 係啦，陳明喜啊，咁啊，佢會慢慢 tune 到去你慢慢最舒服個，你一嚟就去到最舒服，咁嗰個治療嗰個音頻治療嗰個功效就變咗蕩然無存咯，有機會係咁嘅。 晚瞓覺我都要聽住佢只歌， 係咪啊？係 啊，係 咪啊？ 星之靜， 我依家瞓覺聽咩啊？聽陶大宇啊，係啊，哇，好勁啊！ 咦，你有一個反高潮喎，佢有第二個版本喎。 我依家係啊， 有冇睇到第二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勁喎，大宇。即係我話講下你個 friend 先啊，唔係啊，因為咧佢依家咧好 enjoy 啊，好 enjoy 去表演翻隻倒轉地球，因為開俾鐘哥睇啊，佢第一。 句咧就喺台上面，大家有睇抖音啦，系嘛？跟住下面啲观众话有啊，咁样嗱呢、這个水拨式嘅发手系咪好正先？咁我哋一齐做咯一阵。喂，其实全场气氛真系好 high， 原来真系一啲殿堂级嘅演艺人，我真系好 appreciate。 我几惊你话阿陶大宇系殿堂级嘅歌手， 唔系啊，殿堂级嘅即系好有计，即系将人你笑嗰个位嘛，我咪放大嚟笑咯。因为其实即系娱乐家系咪先，就系娱乐大家。 阿大宇咧好吃得开嘅， 系啊系啊 系啊，佢完全唔会摆喺个心度， 即系想睇翻一次嬴政添，为咗呢一件事。 张大勇。 送走担忧，今天解放只想要自由。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喂，我留问下你哋啦，中唔中意食回转寿司嘅咧？ 中意。 哇，你两个反应好热烈喎、 啊。今一朝早咁肚饿，讲啲咁嘅嘢啊？ 梗系要讲啲咁嘅嘢先会醒神噶嘛。 我谂唔到一个原因唔中意。 哦，唔好食咯。 你系啱嘅， 都系嘅， 即系唔系间间好食噶嘛？ 我突然间谂起嗰间， 系咪即系我屋企楼下都有嗰间咧？ 我唔知道你屋企楼下嗰间系咪我间，我讲嗰间。 你谂起嗰间 两个字啊嘛？ 系啊系啊，乜大部分都两个字噶。系讲嘢真系好圆嘅啫。喂，嗱，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因为大家都即系有少少会好挂住去日本食呢个寿司啦。我就好记得咧，嗰阵时我喺日本咧就冇乜话帮衬一啲好贵价嘅寿司嘅。我反而就因为听过人哋讲话咧，坊间就话，诶、哎，其实你去到如果日本嘅话咧，就算最平价嗰啲咧，咩俾一个金额入去任食啊，又或者系嗰啲最平最平嘅地道小店咧，都会好有风味嘅。 咁我去即系之前有得去日本嘅时候咧，我都经常去帮衬回转寿司嘅。 你食贵嗰啲唔平嗰啲先。 如果你净系讲寿司啊，的而且确你去食唔系回转嗰啲，譬如你坐铺头嗰啲系靓啲嘅。当然价钱贵啲啦。你食回转寿司咧，唔系感觉添啊，真系佢嗰个品质系冇咁好嘅。但系佢价钱平好多嘛。好啦，如果你净系拣回转寿司呢一个界别。佢都有分嘅，即係有啲係靚啲嘅回轉壽司，有啲咧就真係 cheap 啲嘅回轉壽司，都 有 分 嘅。 最簡單，你睇價錢啦，同埋睇佢影嗰張相出嚟就知道，即係嗰嚿肉多啊定還是少啲就知道。 你哋就揀價錢同埋食物品質啦。我去食回轉壽司咧，我就揀個位置嘅。我中意幫襯嗰啲咧越細間鋪頭，我係越中意。 我以為你話坐喺嗰條回轉帶一出壽司嗰位，我就揀位置嘅。就師傅一擺落嚟我就拎啦。 而家唔使噶啦，而家通常都係撳掣落。order 嘅，系啊，都系咁样，即系冇得真系有得拣嗰个感觉咯。 但系通常点咧？佢下边就有一条输送带喺你面前行，最常见嗰啲啦。跟住佢上边有条火车轨噶嘛， 翻转头啊嘛， 你揿佢睇下。跟住攞落嚟，跟住走。 我成日都會唔肯定到底嗰碟嘢係咪我的。 唔使擔心啊！ 但咁樣就 去到你個位度， 最原本嗰個回轉壽司嗰個感覺就好唔同。 係 咯， 唔 係你其實只不過係有條帶，只不過你係落 order 跟住送俾你啫嘛，放條帶送俾你啫嘛。 我又唔中意咁樣。 係咯，但係細個嗰時候你真係好期待，誒、唔知道師傅整緊呢碟嘢係咪擺上嚟嘅咧？ 係啊， 跟住你想攞嘅時候，前兩個人攞咗， 攞咗、 啊，即係而家就好少呢個感覺。 我都好中意呢個感覺，即係嗰種期待。 待，差唔多到，差唔多到，哎呀，冇添咁。 但我又相信製造咗好多浪費嘅，因為你擺得即係唔擺得耐咧，好多都係生嘅食物啦。咁始終你室温咁樣轉幾個圈之後，大家又會覺得唔新鮮，咁應該就製造浪費。所以點解？ 唔一定， 因為阿鐘哥可以幫佢食曬。 唔係啊， 唔係啊， 唔係間間會攞走嘅。 我知啊，但系啲客人醒啊嘛，啲客人 系啊，你望嗱，我就一定会留意嗰碟嘢存在咗几耐嘅，即系嗱，第一个圈转翻嚟，唔系认得嘅， 佢入去换嗰只碟放翻出嚟， 唔系你认住，三文鱼跟住嗰一嚿嘅带子 keep 住都系呢两个咧，你就知佢行咗好多个圈啦。 嗱，所以咧，我头先话我中意拣位，我就中意拣咩位咧？我中意拣一个位咧，系我可以望到嗱，佢通常回转嗰条带咧，会转一格入厨房嘅，因为有热食会摆上嚟噶嘛。我就中意拣咧，系望到厨房嗰个窿窿入边嗰啲人做紧咩个位。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望住嗰個壽司師傅整嘅時候嗰個位置，我覺得一路睇住佢一路整咧，然之後有一個期待咧，係令到你咧更加覺得嗰個嘢係好食啲嘅，真係嘅。人哋話心理學報告都係咁講嘅。 不過我見而家其實有啲餐廳咧，就算佢本身係有條帶咧，而家都廢咗唔用嘅咯。即係譬如你去落我哋樓下商場嗰間叫做靚少少嗰間啦，佢本身都有條帶㗎，而家唔用㗎啦，冇咗㗎啦，係啊， 即係 個吧台嗰個位，佢甚至。可能因為而家咧太多人嗌外賣啦，佢根本都冇位擺嘢，佢直頭就攞咗吧台某一啲位嚟到去即係出外賣咁樣咯。 係啊，而家我覺得好似坊間真係少咗好多係有得轉嘅壽司嘅，即係就算以前嘅傳統嗰個回轉壽司店咧，即係打正旗號叫做回轉壽司店啦，都變成咗嗰條帶係已經唔喐噶啦，但係就都係變咗送餐咁樣啦。嗱，疫情期間咧，除咗話係呢個回轉嘅文化變咗之外咧，我又覺得幾得意喎！我最近睇到報道咧，就係話原來日本當地嘅一啲回轉壽司店咧，就將個回轉壽司嘅座位格局咧都做咗啲變化。嗱，以往我哋即係最傳統諗嘅嗰種就係圍住嗰個回轉帶嚟坐啦，然之後咧就可能側邊有啲散開嘅餐桌咁啊，因為啲人唔中意回轉壽司咁就可能中意坐側邊，嗰氣氛又唔同咁樣啦。啊，而家咧竟然咧，我又覺得疫情期間大家應該最熟悉嘅咧，就係話有一個社交距離啦。咁所以咧，香港嚟講咧，餐廳咧就好多時整咗啲隔板啊，或者係嗰啲叫做咩抗疫嘅措施，就係要拉開啲台啊個距離啦。咁咧，日本嘅回轉壽司店咧，佢就整咗一啲唔同座位嘅數目嘅一啲雅座。咁佢間到好似乜嘢呢？就好似自修室咁樣啊！你咪自修室嗰啲台係點㗎？ 間板喺度咁樣啊！ 嗱，我哋香港間板通常間側跟啦，即係兩邊餐桌與餐桌之間就有一啲嘅間板叫防飛沫咁樣啦。佢咧，我睇到嗰張相咧，個報道話咧，個回轉壽司店咧，佢係前邊都間埋板，咁就真係好似咧。 我點攞啊？你前面戒咗，我咪攞唔到嗰碟寿司咯。 嗱，你要谂一谂先。首先咧，回转寿司嘅台本身嘅设计咧系比较高身嘅， 系啊， 系咪？好啦，首先嗰、那个台面咧，我哋已经唔用噶啦。咁咧，我哋就将个台面下低咧，额外再加一张矮嘅餐桌。嗱，其实就有少少似我哋而家个 panel 嘅位置，有一格浪高咗。然后咧下低就一个系负责食嘢嘅餐桌，咁有少少似香港嗰种回转寿司啦。香港嗰个咧通常嗰、那个回转带就唔会同个餐桌系同一个高度噶嘛，咁就会好啦，已经低咗两尺咁上下嘅位置啦。然后佢就再喺上高咧就加咗一个细细嘅好似瓦遮头咁样嘅物体啊。咁嗱你就谂下咧，就其实好似我哋咧而家坊间嗰啲咧单格嘅自修室台咧，单格自修室台咧，你有冇去过公共图书馆咧？尤其是以前咧十几年前嘅时候咧，咪一个个木板格格嘅，即系一格一格，即系保证你就算坐隔篱嗰个系 friend 咧，你都睇唔到隔篱做紧咩嘛，因为间晒木板一格格嘅。咁而家咧，佢就用呢个同样嘅设计咧，就摆咗落去呢个回转寿司嗰度啦。咁跟住我就谂啦，哇，咁全部间晒做单人格或者双人格，咁咪真系其实都几个私隐度好高啦。一来，因为佢密封晒全部。咁但系另外咧，因为佢唔系用好似我哋嗰啲胶板咧，其实佢都几安全，因为好坚固啊。 我咁咪即系好似嗰间 拉面 咁 咯， 系啊，我都几中意食嗰间拉面。 一间拉面店咧。有一 間拉麵店， 佢就係咁樣嘅，佢圍曬啲板，只係你一個人坐喺度食，你隔離嗰人咧係拉咗塊板，當然佢你可以拉翻開嘅，但係咧 即係活動式 可以可以， 我唔知道可以拉開， 可以兩個兩個中間嗰塊係可以拉開嘅， 原來 係 咁， 即係其實佢係兩個兩個，不過佢兩個嘅中間咧都仲要加一塊活門。 哦，因為通常我哋兩個人去食咧都係各自食，食完夾個頭走尾啊，食埋食完 可以拉一塊嘅。 哦， 咁但係咧即係通常都係即係 因為佢主打嘅就係希望你專心食嘢， 食佢嗰碗面， 所以你就唔好同人傾偈啦。 係啊，嗱，佢呢一度咧都有一個咁嘅意味嘅，都係話希望大家專心享受食物，亦都係話因為咧抗疫期間咧，其實佢咁樣嘅陳列咧。是直情減低了你想講嘢的意欲啊！即係就算你同隔離嗰個識得咧，因為你不是透明啊嘛，你又見到佢個樣啦，咁你自然咧就完全係會將個集中力望到前面嘅食物，就唔會想同側邊個講嘢啦。咁亦都會減少咗你即係喺除低口罩嘅時候講嘢而噴咗飛沫嘅呢個機會啦。咁樣即係佢有幾個咁樣嘅層次咯。咁啊， 其實都好嘅。 嗯， 即係等你又係咯，專心啲食嘢啦。即係專心啲啦。 其實專心食嘢真係好緊要。 不過而家諗緊嗱，即係當然疫情。你再隔一段時間就會過啦咁樣，咁但係你過嘅時候，究竟呢啲東西即係呢啲叫做 拆唔拆係嘛？ 係啦，其實你慣咗，同埋你諗下喎。其實真係有用的。 其實幾好喎，我又覺得嗱，即係當然啦，一開頭你會覺得咁望落去好似好即係唔係好靚咁樣啦。咁但係用落你又覺得好似有一種安全感咯， 係 啊， 感覺上係衞生咗㗎嘛。 係啊，係啊，係啦。 嗱，而且咧呢一個回轉壽司店咧，亦都講翻咧，就係話由於佢多咗呢個層次之後咧，佢發現咗吸引咗多一批嘅顧客嚟啊。嗱，因為咧其實佢本身做一啲都係比較高檔啲嘅生意，價錢亦都可能係比較貴一啲啦。咁但係話咧，自從加咗呢一樣嘢之後，多咗好多学生嚟嘅，因为啲学生咧可能真系咧俾咗一个价钱入嚟坐好耐，即系有少少似咧，你知啲人好中意喺咖啡室堆温书嘅木台仔咁样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即系亦都有距离啦，亦都有好多限制咗嘅人数啦。咁其实真系少咗好多人会聚集喺呢啲地方嘅。 咁嗰啲胡椒寿司有冇啲学生摆部电脑喺度，跟住佢哋行开咗啊？ 然之后有个管理员喺度巡啊，边个行开咗个位，立晒佢啲嘢。 喂，其实真系几有 feel 噶。 可能上咗去睇戏都唔顶啊！ 佢落翻嚟两个钟之后仲喺翻度 ，OK 咁，但系好大胆咯，摆啲财物喺度，其实 系啊。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八点钟。 后果警告：新冠疫情尚未结束。总干事谭德赛话：新病毒嘅出现凸显现时嘅情况变得危险同埋不确定。現時各方仍然不清楚 Omicron 是不是更具傳播力，亦都不知道感染之後是不是會令到病情更加嚴重，以及是不是會增加再感染的風險，令到疫苗失效。世衛舉行特別會議，討論防範和應對疫情，建議成員國增加對病毒進行排序，加強考察和進行社區檢測，以了解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的特性。政府要加快疫苗接種工作，特別安排高風險人士接種，並且要按情況更改出入境政策。成員國之間要盡快通報 Omicron 的感染個案和群組。伊朗与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的代表在维也纳进行新一轮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伊朗外交部说，美国政府应该在新一轮谈判之中放弃特朗普时期实施失败的对伊朗政策，在前六轮谈判之中浪费很多时间，强调伊朗带着善意和取得成果的决心参加新一轮谈判，希望各方把握机会，表示機會的窗口不會永遠打開，又說在維也納的伊朗談判小組將會專注於解除對伊朗的制裁。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 日元 113.81，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274， 人民幣 6.389，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665 点，刚刚转了是报 28,670 点，升3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7.21 美元，卖出 1,788.3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在早上八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 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咁啊，日日都要学啲新嘅词汇啊，今日学一个咧叫Omicron 啊，咁呢个变种病毒嗰个名啦，有冇机会影响市况啊？嗱，见到隔晚美股咧就继续沉醉喺嗰啲 Black Friday 啊、Cyber Monday 嗰啲销售数字理想嗰度就仲有得升嘅，但系琴日咧港股就已经跌咗落嚟啦，咁啊。超过一年的最低位置收市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睇实个市咯，好嘛？嗯， 好啊，咁啊嗱，个市都系继续好似之前嗰几个礼拜咁讲啦吓，都系就升就一定系动力系冇乜嘅啦，咁啊再加埋就美股方面咧，就系因为嗰个新嘅变种病毒方面咧就系下跌啦，咁所以就港股咧都系跟嘅，但系不过港股就因为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即系跌咗啦，其实你基本上上一两个礼拜加埋就系超过千点噶啦。咁所以變咗就唔需要跟足呢個美股嘅跌幅嘅，咁但係就比起之前即係譬如諗住喺24,400啊、24,500嗰啲叫波幅嘅底咧揾到支持嘅情況咧，就而家就即係滑跌咗啦嚇，咁啊就而家要即係去翻十月，即、就、係、是、有大機會去翻十月嗰時嗰啲低位方面咧，測試下能唔能即係企得穩咯。咁但係成交係比較偏低嘅，咁所以變咗就個指標性咧仍然都唔係話好大嘅。 嗯，咁所以即系宏观嘅大市就咁样睇啦，有冇机会影响下啲新股气氛？ 系啊，咁想问一问啊 ，Kenny 啊，咁啊，琴日有好多股咧，就即系要招股咁样啦。微博咧就好似反应一般，系咪因为佢个太微咧，所以冇乜兴趣咧？啲人 系啊， 其实因为最主要嘅问题就系我哋都有讨论过，就系话嗰个新股咧系好睇过系嗰个市场气氛噶嘛，即系通常咧个市场咧要。话炽热啦，跟住投资气氛咯，好啊，啲人先至会去追捧新股，因为新股你由认购到上市嗰刻，其实都仲有几日嘅时间喺度噶嘛，咁变咗你个变数相对嚟讲会比较多，咁就如果你现有股份都炒到轻轻合合啊，高彩烈，咁啊估值就高啦，咁所以如果啲新股个估值系比较定位吸引嘅，咁啊更加超额反应系非常之好啦，咁同埋早嗰排咧，就算你嗰啲新股有超额啊，认购足够啊。但是上市表現都是一般，甚至冇潛水嘅。就算一啲比較好嘅公司質地比較好嘅，都係表現係麻麻地。咁就睇到其實新股嗰個市場未翻嚟咯。咁你微博又有一半係舊股咧，咁所以就更加令到啲投資者就比較係即卻步啲咯。咁同埋又正啱啱而家嗰個大家都係擔心緊嗰啲係平台經濟啊、新經濟方面啲監管都未完結啊，壓力都唔清晰噶嘛。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虽然去到年尾咁啊，过往啊年尾嘅新股唱旺，今年就未必咧，即系好似过往嘅年代咁样。 系，不过唔唱旺都算啦，唔好跌啊嘛。哇，寻日见到嗰啲豪赌股，即系嗰啲博彩股咧，受压齐齐急跌。 哦，好多新闻啊。 跌得少嘅就5% 左右啦，跌得多嘅咧10%都有。寻日一跌就咁样插水式咁样插落去。 最夸张。有一隻跌咗14%，原先跟住后尾回稳翻，啲冇跌咁多。 系啊，咁啊 ，Kenny 呢一个板块你点睇咧？你又觉得值唔值得闹咧？ 嗱，咁大家都知道系即系个事周卓华个事件就令到嗰个系博彩类股份方面咧就琴日就系跌得都犀利下啦。咁其實呢個事件就你可以有兩個層面去睇，咁第一個層面嘅話就當然係直接短期一個負面影響啦，因為始終太陽集團都係即係嗰個中介人上面咧，佢哋嘅 market share 咧即係都大嘅，咁差唔多超過半嘅。咁而嗰個 VIP 咧，即係博彩市場裏面分 VIP 同埋中場噶嘛。咁而 VIP 嗰度嘅話咧，其實就好靠啲中介人帶嚟嘅生意，因為佢哋帶大客嚟啦。第二可能提供即係啲credit 嘅嗰啲信貸嘅服務啦，咁令到佢哋有條 credit line 去做博彩啦，咁就增加咗嗰個係轉碼啦 ，VIP 嘅轉碼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今次嘅事件方面咧，就可能令到短期嗰啲中介人服務方面咧，可能就會大受影響啦。 咁有機會就啲港十業務估計咧，嗰啲即係 VIP 嘅中介人嘅收益方面，可能短期跌成五成嘅，咁、就一定會影響嗰個係博彩市場個轉碼啦。咁就跟住你又睇下對邊一啲影響會比較大啲。咁就如果依賴 VIP 嗰啲嘅話咧，可能就當然影響大啲啦。如果你中長係比例多啲嘅，咁啊當然影響會比較少啲啦。咁第二個層面啦，就係、嗱，今次嘅事件咧，就其實喺主要係打擊翻呢個係網上嗰個係賭場啊嘛。咁、其實原來咧，據傳聞咧，之前睇翻一啲資料都係咁講，網上賭博咧，這個規模係好大嘅、正咧可能係大過澳門嗰個實體嘅博彩嗰個市場嘅注碼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今次就事件係取替咗呢個係網上嘅博彩市場嘅話咧。咁其實反而咧就會令到咧實體即係有規範嘅博彩市場方面咧，嗰、那個份額咧就可能會俾人即係俾人攞走嘅機會係會低啲，即係可能增加翻啦。因為之前可能好多錢係流失在網上嗰度噶嘛。咁呢個就係長遠啲，不過依好長遠啦嚇，就即係短期唔會睇到呢啲咁嘅效果啦。咁但係就會未必話一面倒全部衰曬嘅，因為個市場進一步規範嘅話咧，咁可能啲資金方面咧就會多翻啲去翻啲博彩市場咯。 咁博彩股又咁樣睇，轉個角度睇埋只美團點評啦。咁業績之後咧，俾大行唱淡喎，股價咧急跌啊，7.1% 都跌幾多下嘅。睇到只美團咁啊，使股民應該點去部署啊？呢一隻 我又覺得佢即係當然咧，佢嘅業績方面第三季就差啦。但係差其實都有預咗㗎啦，因為其實呢啲咁嘅平台經濟股份方面啊，或者新經濟股份第三季普遍都係差，譬如你先公布業績嘅阿里巴巴、京東啊啲都係，主要係bottom line 差。咁你睇翻個 top line 都仍然有30%增長嘅。咁同埋你睇到就係話佢外賣業務上面咧，嗰、那個經營利潤率方面咧，就由呢個係10%跌到落咗3.幾%啊嘛。但係嗰個收入都仍然係有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都係反映翻咧同其他頭先我哋講啲新經濟股情況一樣，就係、第三季咧佢哋咧就要額外增加咗好多成本啊，因為個監管嗰個係問題啊嘛，譬如好似美團咁樣話又要關注翻啲騎手嘅福利啊，增加翻啲人工啊，保障佢哋啊，咁啲咪成本嚟嘅咯。咁另外亦都係要新增咗啲利潤方面咧，就可能就投資係改善。唔係改善公司嘅盈利能力，可能改善成個即係社區啊，或者改善嗰啲係僱員嘅福利啊等等各樣，咁就符合呢、這個先係符合翻國家政策啊嘛。同埋咧，我覺得都係啊，即係你睇翻其實喺呢個時間嘅話咧，就算你賺得多錢，你都唔敢話自己賺得多錢。 係啊，全部都係緊緊過關就好，冇賺好多錢㗎，咁樣係咪啊？份份業績都係咁樣出。 要有啲咩要使啊，或者啲咩嘅開支啊，或者咩為人民服務嘅，梗係做曬佢啦。咁先證明你即係乖㗎嘛。如果你而家突然飆出嚟，我賺大錢嘅就養得好高咁，咪慘啊！肯定就係被整治對象。 系啊，咁所以即系散户民都可以根据啲资料咧，就再作一啲投资嘅部署。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听日再倾啦。 唔该 ，Kenny， 拜拜。 崔 杰 棠，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呢个优惠呢就请埋小白同埋芭比出嚟先。呢、這个呢其实都系巴士迷嘅消息嚟嘅。係啦，咁钟哥之前就话想要嗰张凳啦。咁而家呢有第二啲嘢。 俾埋个睇盘。 咦，又唔系扶手都唔系。就是那些舊式的巴士路線牌啦，不知道大家對這些有沒有感覺呢、就是、 是不是掛在車頭那個、啊、 不是掛在車頭那個， 即是擺巴士站那張， 是啦是啦是啦，他呢這個九巴呢就宣布做一個的慈善拍賣方式，就出售77塊舊式的巴士路線牌，這些巴士牌呢全部都有超過20年的歷史的啦、由無印啦到手繪製造的，主要咧就系嚟自呢个城门隧道转车站同埋大埔工业村总站嘅，咁我谂如果你要搭开呢啲巴士路线嘅朋友仔咧，就会更加有感情啦。做咩一头问号咧？ 唔系，我真系我真系估唔到啊！估唔到，譬如平时等巴士嘅时候咧，即系隔咗廿年之后。 啊，我可以買㗎呢塊嘢。 係啊，可以擺喺屋企喎，你可以攬住佢瞓喎， 即係估唔到喎。 係啊，呢個係慈善拍賣嚟嘅，係啦。咁有啲咩路線嘅牌咧？嗱，睇下你哋自己有冇搭過啦。有265号 S 啦，特別線；73号线。868马场线，47X线，47X 我好似有搭过， 我有搭过呢个， 系咪 47X 系咪青衣嗰边？ 系葵盛东方向，葵盛东系啦。咁而拍卖所得嘅款项咧，就会拨入去九巴嘅慈善基金，就用作呢个慈善用途嘅。咁就由即日下昼4点起，寻日嘅即日即系29号啦，下昼4点起咧就可以竞投噶啦，底价。啊！你估下，如果你对一块呢啲巴士路线牌好有感情嘅，好想得到，由细搭到大，你初恋都喺嗰度撞到啦。咁呢个咁有纪念价值嘅嘢，你出几多钱？ 一蚊起标。 一蚊起标。 我觉得而家所有都系一蚊。 做慈善喎，做慈善喎，钟哥。 一蚊咯。一蚊起标啦， 佢意思系一蚊起标，嗌到500就停啦。 我觉得 就500， 我觉得500起标。 你断估每一个咁样嘅即系转车站嘅牌卖几万蚊啩？ 喂，都系嗰句啦，慈善啦。 头先听 Kitty 讲嗰个有咩？868定唔知八咩嗰个咧？ 咩意头好系咪？ 系啊， 仲要系咩？重点系马场线。 系啊，听到知系马场线啊，嗰个 好多粒喺里边啊。 系啊， 啲大富豪出手啦呢个时候。 马主啦，啲马主买一个翻去啦。可能旧时咧就系入马场嗰啲马迷嚟嘅，跟住咧就 系因为马会嗰度发咗 大。系啦，平步青云，跟住做咗马主啦。 系喎，仲睇下嗰个牌咧，究竟系入马场个方向定还是离开马场个方向？ 咩啊？嗰啲转车牌唔系来回嘅咩？循环噶嘛？ 入马场个方向。咁就冇乜所谓啦。如果离开嘅时候你都仲系要搭巴士嘅话咧，咁即系 咁节俭啫。你中咗六合彩，你唔话我听啦，系咪？你都照翻工啦。 Candy 都讲啦，隐藏财富啊， 系啊，冇错。嗱，佢咧嗰个竞投底价咧就由450蚊至到2500蚊不等嘅个底价系啦。咁啊，竞投人士点做法咧？呢个竞投？系啊，咁我谂马场线应该贵啲啩。咁个竞投人士咧就要喺呢个12月20号下昼4点之前咧，就喺佢哋嗰个嘅即系一个店嗰度就提出一个出价啦。咁如果成功中标嘅咧，就会喺活动完结之后14日之内咧就有专人联络你噶啦。 即系打电话，梁生， 你中咗啦，系啊，你投到啦咁样。 我有兴趣做个 follow up case 啊，究竟呢几块嘢可以 最 后 卖到 几 多 钱 啊？ 因为做慈善嗰啲咧。样咯，即系几有历史价值噶、哦， 即系咪真系好旧咁嘅意思？ 好旧啊！即系嗰啲红色字、白色底，咁仲要嗰个字咧，系好似唔知点样游上去咁样嘅咧。 佢呢个系真真正正摆喺街嗰块，定还是？即係當其時擺倉裏邊未用嗰啲嚟㗎， 擺喺街啦！你睇下有嗰啲膠紙痕跡喺度， 係啊！喂，你買個牌送埋膠紙痕俾你啊！你仲想點啊？ 自己整都整唔到啊！ 望下個樣又幾有感覺喎，我覺得如果巴士迷應該幾歡喜㗎呢啲。 巴士迷咩都歡喜㗎，首先巴士迷，如果唔會喺路邊企住喺度攞啲長炮影足一個招行， 係喎係喎係喎， 我仲以為阿 Sir 添啊！有 陣時係啊，我成日都話夜晚咧。 即刻揼系咪架车？ 梗唔会啦， 我你本身都冇事，你本身个车速都不知几安全。 乜嘢揼？ 我试过即系希望啲巴士迷咧，夜晚影巴士，即系当然有你哋嘅自由啦。但系真系唔好用闪光灯啊！即系你一闪咧，大家以为真系俾人影咗， 真系惊啊！ 真系俾人影咗快相啊！真 系要两个一齐用两部机摄集 集 集几次啊！你话 系啊！即系真系即系大家吓， 唔系，但系你安全车速就唔使 Sam 去啦，系嘛？都 Sam 去啊！ 你会 唔系， 我揸到咁安全都仲闪， 惊佢影错，惊佢影错 啱啦！即系 Kitty， 你呢个 challenge 系唔成立，因为心理学嘅角度咧，就算无论点样咧，大家都系对啲威权嘅仪式咧 系 有少少惊慌嘅。 我同意啊！ 突然间咧，即系阿 Sir 过嚟咧 check 你身份证，你都系清白人家啦，但系 check 嗰下你自己都 寒一寒啦。 系呢个系一定噶，即系呢个系心理学上边一个对威权嘅膜拜嚟嘅，同埋惊慌嚟嘅。 你仲需要寻求隔篱嗰个副驾驶座嘅朋友嘅一啲认同添，即刻 吓唔系啊！一影嘅时候我就讲嘢噶， 我又唔系俾人影咗，系咪俾人影咗啊？ 唔系，因为我记得我坐喺你隔篱嘅时候，你话冇嘢咯，嗬，唔关我事咯，即系你会即刻咁啊！我唔系你，唔系你，你冇嘢啊！ 我冇错啊，系啊，你冇错啊，呢个亦都系心理学嘅其中， 识俾啲安全感咧。但其实 Kitty 都唔知道你系咪真系唔系影紧你。 咁我坐佢隔篱，我梗系话唔系你啦，系咪先？ 冇事嘅，冇事嘅， 收到信 就系你啊， 收到信，唔系我，唔系我，我朋友嘅例子啫。安全驾驶最重要嘅，咁啊，不止迷都唔好乱咁影，亦都啱嘅。 不过呢啲都几有趣啊，即系喺生活上面，你平时接触到嘅一啲物品，你会觉得好似遥不可及咁样。咁但系原来巴士凳又可以搬翻屋企，跟住你嘅路牌呢、這个牌咧，其实就系嗰啲有盖嗰啲巴士站比较旧式嗰啲咧，好长嘅，有个盖，即系你可以避雨嘅，贴喺头嗰、那个，即系离远你见到嗰个顶啊，嗰、那个头嗰、那个嗰、那个牌嚟嘅。咁啊，呢啲都比较旧式。其实而家巴士站已经都唔系咁嘅样。 其实我投到之后点咧，钉落屋企缝墙嗰度啊。即係開始喺屋企等巴士， 或者有啲道具咧。 你有啲咁嘅癖好都係冇乜所謂嘅，個人中意啫。 等巴士收藏嚟嘅，收藏係 啊。你開心就好啦， 開心就好啦， 當集郵咁啫。 冇錯冇錯。 係啊，時間嚟到早上8:28咁同大家睇埋天氣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咧係天晴乾燥嘅，最高氣温大概去到24度。晚上咧今晚會顯著轉涼㗎，咁啊大家著翻多件衫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30日是一年的第33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1日。1982年11月30号，已故美国歌手米高杰克逊发行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Thriller， 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专辑，全球销量超过7.5亿，被列入世界纪录，当中有7首单曲成为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前10名。Thriller 的音乐录影带长达13分钟，是当时各大电视台争相播放的音乐录影带。这张专辑占据美国音乐排行榜冠军位置37个礼拜，停留在专辑榜内长达122个星期。更被列为美国国家宝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11月30号出生的朋友，直觉敏锐、谨慎，懂得对挑战作出反击，能够将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限，但是同时拥有面皮薄的特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面对群众的工作是你表现自己的舞台，还是你冇办法驾驭嘅盲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接受极大嘅荣誉，同时亦要承受极大嘅压力，你有冇呢个心理准备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因应最新疫情发展，凌晨起将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赞比亚4个非洲国家列为 A 组指明地区，非香港居民不得来港。来港的香港居民抵港之后，先要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之后才可以到检疫酒店检疫14日。到12月2号凌晨起，澳洲、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等9个国家会改列为 A 组指明地区。21日之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得登机来港。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种疫苗才可以登机来港，抵港之后要在指定酒店检疫21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业撰文，指市民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比率终于达至70%的基本要求，但是观乎近日疫情在其他地方，特别是欧洲快速反弹，恐怕70%接种率不足以提供足够保护。若果本地疫情不幸反弹，除了为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特别是长者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大风险之外，通关的盼望恐怕是镜花水月。

憲法全萬家，香港電台基本法基金會聯合製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行美讲心理， 好啦。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哋讲咩咧？ 咩啊嘛？ 咩啊？咪咩咯？ 你个心咩？同个同事之间赞佢定唔知咩咁 样？唔系，唔系喎。上次你讲得啱噶，测地雷啊，一个一个咁测，系啊。嗰、那個叫齊家尼克效應，係啦，即係話，譬如你有好多嘢做，心裏面咧覺得哇好大壓力嘅時候咧，點樣去到 task 㗎嘛？ 係啦，點樣放鬆咧？咁你好似切食蛋糕咁啊，即係話成個蛋糕俾你，你就覺得你食唔曬，但係你將佢切件一份一份咁樣食咧，你又覺得個心裏會舒服啲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應對自己心理壓力嘅小方法嚟嘅。咁我就話啊，之後不如就講下一啲有效嘅減壓对策啦，咁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写作减压法，睇下你哋有冇试过啦。 边个话写作可以减压？ 咁你有收钱嘅就唔系减压方法，系工作啦，系咪先？ 而家写作压力嘅来源啦。 嗱，佢呢一个讲法咧就系咁样嘅，就唔嗱，首先佢就唔会收钱啦，系啦，就唔系写稿嗰啲嘅写作啦，而系咧佢话有时候你遇到一啲唔开心或者好大压力嘅事情，未必用言语咧可以好好咁表达出嚟，亦都觉得尴尬。有时譬如唉翻到嚟咁啊，见到啲同事好想同佢讲，或者见到啲朋友又觉得唉算啦，都系唔好啦，好似好难以启齿咁样，咁你咪抒发唔到内心嘅感受咯。咁所以佢就提议啊，不如试下写嘅方式，因为当你写落嚟嘅时候咧，你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而可能大家都有试过，当你去讲你嘅感受嘅时候咧，对方俾你嘅反应咧，重大压力，系啦，即系可能佢俾你嘅回应咧，系 out of 你嘅 expectation 嘅， 即系可能一句。得过嚟就可能唔系嘛，你咁都觉得唔开心，有冇搞错啊？你 我 觉 得 你 唔 啱， 我觉得唔你唔啱喎，咁样系啦，咁就反而咧会多咗一重烦恼添，系啦，咁写低你自己嘅感受去到抒压咧，就冇咗呢一个嘅问题啦。你唔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亦都唔需要去回应翻其他人，即系对于你嘅感受，因为好多人好善于系批判嘅，即系点解呢件事你要咁，你会觉得咁大件事咧？咁样。咁其实又好难再去解释噶嘛， 咁似嗰啲哆啦 A 梦啲法宝嘅 咩啊？ 咩抒情法宝嗰啲咧？你有唔开心嘅时候，你写低佢啦，大雄，写低咗就冇嘢噶啦，系嘛？ 啱啊，啱啊，所以哆啦 A 梦呢个叮当更加传媒晓就因为里面有发人心醒嘅内容啊嘛。 卡通片里边都有哲学噶， 梗系啦， 梗系啦。嗱，佢话咧，除咗书写感受之外咧，我哋仲要将自己嘅谂法写出嚟，揾翻事件里面嘅一啲意义，唔一定系话喺你书写嘅途中揾到答案。但可能你一路写嘅时候咧，又启发到你谂到一啲洞察到一啲事件 嘅 本质， 系嘅， 系咪？即系可能钟哥你写剧本就知啦，你一起手写嘅时候，你已经有朗噶啦嘛。但系写写下嘅时候，中间你会即系反思翻啊，其实我咁样谂啱唔啱咧？或者我如果咁样调翻转咁样写落去，又会唔会好啲咧？ 咪成日都系咁样嘅，即系剧本又系啦，或者而家每日嗰个九点半钟梁明忠嘅稿咧，都系咁样嘅。原本谂咗一个方向咧，但系当写下写下嘅时候，突然之间会有啲新嘅点子会谂咗出嚟、即系会系不断 系、 不断喺度创作。 我哋都系即系直播室呢三位，我哋都系要成日谂谂啊，成日创作啊。你真系突然之间一出嚟咧， 就嚟噶啦，有阵时谂唔到个原因噶啦，咁但系咧，我就成日都会觉得一出嚟嘅时候咧，你就要即刻谂办法写低佢。 系噶， 如果唔系咧，啊又会消失咗噶咯。 系噶， 跟住你又谂唔翻噶。 系，所以有时我都会觉得细个嗰阵时写日记或者写周记咧、 哎，你有啊？ 都有啊。 咁你阿哥一定睇晒啦。 我又唔知佢对我有冇兴趣、啊。 嗰啲唔会睇嘅，抌啊， 烧啦， 烧佢你本日记。 有一日我起身，咦，我本日记咧 烧 咗，系啊， 寻晚好痛啊。 咁呢一个咧，我都觉得系谂翻转头嗰阵时写日记咧，通常都系写啲唔开心嘅嘢嘅，即系你好开心咧，你又好似啊唔会即系坐定定自己喺度写低，反而系唔开心咧，你就会哦原来你识得用书写嚟到去抒发咗个感受，同埋咧佢提咗一个点，我觉得都几有趣嘅。佢话嗱，如果你系正直喺一个唔开心嘅时候，你写啦，你就会谂到一啲嘢啊嘛，啊点样去到处理啊，点样解决啦。咁但系如果嗰件事佢已经成为咗定局啦，即系譬如我已经俾我男朋友飞咗啦，咁样咁我已经挽回唔到啦，估波都估唔翻噶啦，咁样咁我写翻出嚟咧，其实就好似一个局外人去写一个古仔咁。当你写完晒件事，你睇翻嘅时候咧，有一种豁然开朗嘅感觉，即系佢系咁样提议啦，系啦，就当你系一个局外人咁样去描述翻嗰件事出嚟。 即系你唔系当事人啊嘛，变咗个旁观者啊，咁你就会放低咗你嗰种郁结。 系啊， 有冇讲到话我写咗啲咁唔开心嘅嘢出嚟之后咧？我应该自己收埋佢啊，烧咗佢啊，定我摆上网，即系俾人分享，定还是真系自己收埋佢算啦？ 千祈唔好拣第三样啊！ 咩 你摆上网就变是非嘅。 系啊， 系啊，嗱，即系譬如头先攞翻 Kitty 个 case， 如果我俾男朋友 你男朋友飞咗你， 飞咗咁样，系写到一大扎论文咁样。又真的变咗是非喎， 系啊， 即系变咗你可能喺入边啲人会抽衬你几句喺度话，你根本呢句喺度又喺度话你啊港女，跟住又话你以前系横蛮，跟住呢句摆明就系话你喺度针对你男朋友讲呢句伤害人嘅说话。 阿 Kitty 讲嗰个方法咧，就系希望通过书写咧，令到你由主当事人变成一个旁观者，放低件事啊嘛。 系啊系啊。 但系而家阿小白讲嘅，即系正话讲话唔同嘅。攞佢出嚟俾人睇嘅渠道咧，你就真系要谂清楚，究竟你即系当事人，你点解要将呢样嘢俾人睇啊？个动机系乜嘢？分享定还是系报复啊？即系你一定要谂清，定还是书情谂清楚。 同埋，如果你本身嗰个目的系想放低嘅话咧。你就放低佢啦嘛，即系你如果再摆出嚟嘅话，其实你会无限 嗰啲就唔系放低嘅，嗰啲系放上去 嘅。系啊，即系 internet 帮你 save。喂，如果要想同人分享，又怕俾人知道咁多 detail 嘢咧，我觉得都系可以用支笔、用张纸嘅，但系就唔系写啦，画出嚟，即系将啲 笔加索，即 系嗱，笔加索嗰啲画， 我有咩唔开心啊？ 唔系个个明啊，系咪先？咁你都可以化身成为呢个大师，将你自己嗰种唔开心嘅情绪放落张画嗰度， 得嘅。 咁你摆上网，啲人都唔知道你讲乜啦。 系，所以减压咧都有好多方法嘅，咁啊睇下呢个管唔管用咧。 灿烂神气在涌跳。 谁在对峙无视之去，我都有重生的心跳，群星一起在发光，我爱天耀，虚空幻变的爱完美闪耀，会同在黑夜露一秒，竖起的微笑留在宇宙林中，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正所谓人多好办事，如果同一件工作有多几个人帮手嘅话，我谂你嘅压力同埋工作量应该都可以有所减低嘅。咁到底人多好办事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头先讲到人多好办事，若然个个都是同心协力，一起向住同一个目标进发，相信一起处理一件工作一定会更加轻松更加自在的。正所谓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Many hands 即是好多对手，意味着有好多人一起参与伸出援手啦。 Make light work 即是说令到你沉重的工作负担都变得轻松啊。记住啦，人多好办事的英文谚语正正就是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希望你都可以找到同你志同道合的战友，令到你的工作人多好办事，工作效率和效能都得以提升啦。 嚟紧天气会转凉、哦、 ，Kitty， 我知啊。 小白记得着多件衫啊。 Barbie 一早已经预备晒啦。

好像又被摆埋一边的，你怎样看呢？ 我觉得戏剧这一样东西其实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要去接触。 讲紧嘅系 佢哋一定唔系一定要话好知道，好似头先我讲，唔系一定要好清楚所有戏剧嘅一啲知识啊。但系佢起码呼戏剧，佢可以学习到一啲新嘅嘢咯。呢、這个就系点解话戏剧教育呢一样嘢好重要咯。 梁荣忠，冲冲冲！ 父母未完嘅理想系希望小朋友帮佢完成，还是系同小朋友一齐完成？ 咁而家你自己又读紧相关嘅一啲幼儿教育咁样啦，咁其实你自己心目中嚟紧将来你自己行嘅路，你系想做边一类型嘅？当然可能系同小朋友有关啦，但系边一个范畴咧？嗱，可能系你自己自立门户，或者做其他嘅行业，定还是系会承接翻爸爸妈妈嘅呢一份工作咧？ 其实你问我一开头咧，我自己系会想。可能都是做翻幼兒教育，可能做翻幼稚園老師啊嗰啲啦。但其實我最一開頭接觸幼兒教育，其實是因為即係好肉麻咁講啦。但其實係因為嗰陣時爹哋媽咪都好想喺香港啦，雖然係好難做到，但係想喺香港開一間即係屬於自己嘅一個 theatre。 哦、 即可能是 so call， 可能我哋嗰阵时去英国亦都有睇到嘅、可能是地下是一个可能一个小小地嘅游乐园啦，然后跟住一楼就是一个 cafe， 二楼就是一个 theatre， 跟住三楼是一个好大嘅 theatre， 四楼就是天台，即总之成栋都是自己嘅，属于自己一个 theatre。即我爹哋妈咪系一直都好想做到呢一样嘢，咁即系喺香港是好难实现嘅，我知道，但系即我自己当初就系谂，我想读到幼儿教育之后，我希望可以是譬如可能我加一啲嘢，譬如可能佢哋個 coffee shop 入面會唔會可以加啲、即係我同小朋友去玩一啲 play group 啊咁。因為我自己其實即係如果你自己真係好鍾意小朋友，有讀到幼兒教育，其實最後嗰條路其實我自己啊，我會想係開一間 play group 嘅、即係講緊一間 play group 係同小朋友去玩，同小朋友去一齊去 learn through play 咯，而唔係一定要一板一眼透過啊 so call 而家所謂嘅補習啊，或者即係去一啲好似好密密麻麻，完全可以淹沒咗佢哋嘅童年咁樣嘅一啲方式去逼佢哋讀書，而係好似真係好似我爹哋媽咪咁樣，即係唔係一定要逼你讀，但係我可以陪你一齊讀，一齊去學呢條數點計咯，一齊去學呢一樣嘢咯，而唔係一定要去逼佢去讀，因為其實小朋友你反而越逼。反而佢可能越唔会去做一啲嘢。 嗱，你而家都长大成人啦，即系我同你一路倾咗呢几个礼拜嘅偈，即系你真系大过咗，好，即系一个大人啦，直头系啊。嗱、如果你再行嘅时候，有冇谂过系咪继续会从事翻幼儿上边嘅工作？会唔会谂下，譬如你搞演出都好，可以系有一啲俾大人睇嘅戏嘅，咁会唔会谂下其他唔同嘅可能性？定还是都系想继续做幼儿工作？ 我会想继续做呢一样嘢，尤其是我系想更加去，又唔好话用我自己嘅力量咧，而系即系可能我一个人力量好少啦，但系我系真系想去，即系去推广或者去即系去讲呢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幼儿教育同戏剧教育系可以捞埋一齐，所谓嘅就系可以一齐去小朋友，尤其是系幼儿点样去透过戏剧去学习、去教育、去即系大人其实都亦都系可以，即系。好多時候我哋做戲劇教育就係會教埋家長，就係因為就係可以話俾家長聽啊，家長其實你平時用呢個方法小朋友唔理你，你會唔會試下用另一個方法啊，用另一個角度去陪佢去睇呢一樣嘢，令到佢覺得哎原來可以點樣去做㗎喎、哦、即戲劇就係有呢個好得意嘅一樣嘢，就係、是、你可以除咗其實教育個小朋友之外，都可以教育到個家長點樣去同啲小朋友去相處。 梁荣忠，冲冲冲！ 我觉得小朋友在他们的幼儿年代去参与这个艺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因为透过艺术其实可以去帮他们去更加理解到他们自己，即可能是由 多方面去理解到自己，而不是只是单单一方面或者一本书一套电影可以看到出来的东西，而是真的可以多範疇，譬如可能睇佢嘅肢體上面啊，喺佢嘅情緒方面啊，亦都係一啲佢自己覺得有興趣接觸戲劇上面嘅範疇入面 去理解到自己，哦，原来我可以做到咁样噶，原来我又可以做到咁样噶。 一路以嚟你接触咗咁多，你觉得最顽固嘅家长系点样嘅咧？ 最顽固嘅家长其实就系、是。真係過分，即又唔可以話佢哋錯，只可以話佢哋真係好過分保護，好緊張佢哋嘅仔女，所以變到係真係會即可能我真係試過去教啲小朋友係，基本上我都未接觸過到小朋友喊緊啦已經，跟住然之後我只可以做嘅就係安慰佢啦。咁但係因為我唔係淨係教住一個小朋友噶嘛，即咁我自己個班我都有好多小朋友嘛，但有家長就係好過分保護佢自己小朋友，就會覺得。啊！老師，點解你唔理我個小朋友嘅？我小朋友喊到咁樣咯，點解你唔理佢噶？咁樣即會一定會遇到呢啲家長，尤其是教小朋友，你一定其實你 deal with 嘅其實好多時候唔係 deal with 個小朋友，其實個小朋友好容易同佢溝通，反而好多時候係你要講得明個家長。望得明個家長話俾佢聽，其實我而家做緊呢一個教育噶，其實我而家係教緊小朋友做緊啲乜嘢嘢噶，咁樣呢一樣嘢咯，其實 係。我想問一問啊，小白，你係咪都係咁樣噶？係咪都係要啲老師解釋俾你聽，多過解釋俾你嘅細路聽噶？ 有陣時要解釋翻俾老師聽，我小朋友遇到咩問題喺屋企嘅時候。 哦。 因為咁樣先可以相輔相成。 家校合作。 冇錯啦，精要所在就係家校合作。所以咧，又聽下佢喺學校點乖，然後我即係叫做督佢背脊啦，講翻俾老師聽。其實佢可以點樣曳法？ 但你作為家長，會唔會隱惡揚善噶？ 唔會，我最中意就係講佢壞話。 係都係即係加多兩次肉緊。 係啊，因為先等老師知道，原來呢個小朋友佢嗰個位啊，佢即係平時性格個位置可以去到邊度，咁佢先至可以話翻俾我聽。其實佢又做到幾乖嘅喎，咁我咪可以同翻小朋友講咯。喺屋企嘅時候，其實你可以幾乖嘅喎，即係正如可能如果叫佢學藝術嘅，佢喺學校或者喺屋企，佢可能係兩種唔同嘅個性，甚至乎兩種唔同嘅演技喎。咁大家即係叫做家校合作底下咧，咁大家更加清楚到底呢個小朋友佢喺呢一方面嗰個嘅材料可以去到邊啊？ 嗱，我最後想問一問啊 ，Vanessa 啦，嗱，咁你由細到大，因為你屋企嘅關係啦，父母都係從事表演藝術啦，俾到你一啲嘅唔同嘅背景啊。其實你覺得呢一份嘅天賦俾你嘅一個際遇，對你嘅成長有啲乜嘢嘅影響咧？ 其實我覺得對我嘅成長係令到。我呢個人係更加開心咯，即係令到我個人冇咁大嘅壓力啦。一來，二來就係我會覺得 through 呢一樣嘢去成長嘅話，其實係尤其是我就係講話同爹哋媽咪嘅相處啦，其實係令到我同我細佬都更加開心啦，即係唔會話有點樣嘅一啲好大譬如學業嘅壓力啊，或者一啲一定要去點樣去做啲乜嘢嘢啊，要成為咩醫生啊、律師啊咁樣，即係呢一樣嘢。是我自己覺得好開心，我亦都覺得香港其實更加多小朋友係需要呢一樣嘢，即係唔係再係要框喺補習社啊，框喺一啲地方度，而係真係可以行下去郊外啊，行下去沙灘，行下去一啲即係比較上係冇咁局促、冇咁成嘅一個地方咯，係令到自己開心啲咁樣咯。 多謝曬，多謝曬 Vanessa 林樂怡，多謝曬 梁榮忠，衝衝衝！ 父母在小朋友成长阶段种下的种子，将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问题是有没有用心灌溉？梁荣忠冲冲冲，希望林乐儿 Vanessa 成长过程中得到父母的这份爱，在人生路上继续跟其他人分享。 一世的志士，一世的意义， Nobody else, Nobody else。人世太短，如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去自尊，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始，来自我创大时代，全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 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运动比赛每一秒都相当之重要，有可能一秒钟甚至乎半秒钟嘅时间，令到你丧失第一嘅资格。在节奏咁紧凑的比赛，运动员如果参加游泳的项目，还要是马拉松的游泳项目，他们怎样可以补给之余又能够节省时间呢？原来各队的职员呢会站在比赛路线上面的浮台，手持长度不超过5米的长杆，上面就装有水或者食物的杯，为运动员补给和加油打气的。为了确保选手不会损失时间，大部分的泳手会在攞取了补给品的同一时间继续游水。真是厉害厉害。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又话蔡蔡嘅电话，早晨蔡蔡， 早晨啊小霸，祝你身体健康啊，哎、 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 大家咁话咯，我最紧要身体 哦，日日都拜年都唔紧要啊，最紧要讲多啲好嘢啊。咁啊 Morning Call 入边你想点唱俾边位朋友啊？ 因为咧我今日咧就系点唱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 嗯、 因为嚟紧咧有五个朋友生日啊，咁啊今日系11月30日咧就系邓爱莲嘅生日， 嗯。 农历11月初1就是胡青红伯伯85岁的生日， 咁、嗯、 12月6日咧就系阿郑智伯伯95岁的生日，咁系哟，咁12月11日咧就系Chase 嘅生日，咁12月13日咧就系我蔡蔡嘅生日， 哇 ，Happy Birthday！ 好啊，首先多谢你嘅二早祝福先，咁啊祝咁多位生日快乐啦，咁、 嗯、 啊点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Jalisco 嘅 Josie 罗一家祝快乐，点埋俾晨光第一线嘅全体工作人员， 多谢你， 祝工作顺利愉快，咁样咧我哋大家都有美丽嘅人生路，唔该晒， 好多谢你蔡蔡嘅电话， 仲有一个点唱，仲有， 请讲请讲， 点埋俾李森医疗有限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祝大家工作顺利愉快，唔该晒。 嗯，明白。好啊，多谢你的电话，蔡蔡。咁啊，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OK， 拜拜。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前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雾里收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身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晨光追踪31。 一齐追踪31，又话唱喺度，早晨啊，唱， 早晨，唱， 早晨，小白，早晨啦，欧、嗯、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好节目？ 好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10啊，呼吸美学嚟到第二季啦，咁啊。嗯，有留意開的朋友仔都知道啦，咁啊連續三集啊，我哋都介紹咧三位近代嘅中國畫家嘅，咁啊上嗰個星期就介紹咗呢個留法三劍客之一嘅趙無極啦，咁啊今晚繼續落啦，就介紹咧朱德群啊，咁啊朱德群呢位畫家咧都好特別嘅，即係佢係中國嘅畫家嚟噶嘛，咁、 嗯、 啊大家可能對中國國畫咧即係有一個 固定嘅諗法，即係啲黑白色嘅，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好中式嘅，即係畫緊中國嘅山水。但係、但係佢哋留法三劍客咧，即係去過法國留學咁解嘛。 哦， 所以佢哋咧， 我以為你留頭髮嗰個添，你突然之間諗到，你以為你搞 get 啊？ 咁佢好似真係唔係長頭髮嘅。朱德群咧，佢嗰個風格咧，即係佢固然有呢個東方嗰啲詩情畫意嘅，但係佢又有好多西方嘅抽象畫嘅畫風，佢融合埋當中嘅，佢啲畫就好色彩豐富嘅。咁、今晚咧就請嚟幾位專家咧教路啊，教下大家點樣去欣賞朱德群喺唔同時候嘅時候受咗唔同嘢影響嘅畫風。咁啊，因為佢同一個人佢咧有唔同嘅畫風啊。咁啊，今晚聽下專家點教啦。 好啦，感受下藝術嘅氛圍咧，之後仲要睇啲乜嘢啊？ 咁啊，之後咧呢、這個呼吸美學有另一個環節啊。咁啊，講完中國國中講完中國畫啦，咁啊講下西方嘅畫啦。咁、介紹下呢個西方藝術史啊，好一個好懶人包一個入門級咁樣介紹咁啊。 咁啊啱我啊懶人包呢啲。 我都係啊，咁即係因為香港近排開咗好多新嘅美術館啊、博物館，大家識多樣嘢，睇下去睇嗰陣時都會開心啲啊嘛，開心啲啊嘛。咁啊，今晚會介紹下咧西方嘅藝術史啊，即係原來佢哋畫畫咧有嗰啲顏色嘅運用咧，佢哋唔同時候咧有唔同嘅運用顏色方法嘅。咁啊，點解咧受到啲咩影響咧？咁啊，今晚呢、這個。呼吸美学第二季都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嘅、 可能有阵时同原材料可能都有关啊，唔知系咪啦？今晚睇下，好，今日八点钟有大自然逐样解， 冇错啦，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咧就同大家讲下蛇啊，咁啊讲下香港嘅蛇，咁啊有阵时我哋行山都会遇到蛇噶嘛， 系啊， 惊啊实系噶啦，因为惊佢有毒啊嘛。咁但原來香港有啲蛇好蠱惑㗎喎，即係佢哋明明冇毒呢，佢哋會扮到自己有毒嘅。 咁蠱惑 係啦，啲顏色啊啲樣啊扮到自己有毒嘅。咁 你食佢呀係咪 係啦。 驚做太史五蛇羹咁樣係咪 冇錢扮有錢喎呢啲係 呀。咁但係我哋點樣分呢，因為俾佢嚇到係無謂㗎嘛。咁今晚大自然逐樣解呢，請嚟香港最年輕嘅登記蛇王，即係蛇王要攞牌㗎嘛。香港最年輕嗰位登記嘅蛇王同埋幾位蛇類學嘅專家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個蛇之變形密碼， 一齊睇下啦！唔該曬，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鄭浩景報道新聞。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現時仍然未清楚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的影響，所以措施宜緊不宜鬆。對於有其他國家封關，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一直有留意其他國家、地區的防疫措施，包括當地的疫情、接種率、檢測率等。他認為雖然現時應該落實較嚴謹的措施，但是不需要全面封關。政府宣布多個國家列為 A 組指明地區，若果個別地區風險較高，例如懷疑有社區感染，檢疫要求會比其他 A 組地區更嚴格，包括先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7日，之後再到指定酒店檢疫14日。陳肇始說，若果將來有更多有關 Omicron 的數據，可能會要求來自相關地區人士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更長時間，但是會平衡檢疫中心的容量和風險。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表示，本港外防輸入的政策已經做得不錯，但是仍然需要微調，包括怎樣避免檢疫酒店內的交叉傳播，以及避免怎樣走漏涉及豁免人士的個案。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應該針對豁免人士，尤其是機組人員，加強措施，建議機組人員應該接種兩劑甚至第三劑疫苗，以及採取閉環式管理。他又估計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發展比 Delta 更快，有機會取代 Delta 成為主要病毒株。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1宗是本土個案，全部來自內蒙古。境外輸入個案有18宗，分布在廣東、廣西和雲南等地，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那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那段就慢车，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仲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头先讲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署总部大楼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启程村；太子道东上翻去观塘绕道咧都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想改变，试下由外表开始啊。 喂，细佬，你受咗啲咩刺激啊？你而家成个韩星 superstar 咁喎！ 咩啊？咩韩星啫？根本就系你阿爸我后生嘅翻版。 我只不过系想改变一下啫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Bean 饰演嘅何健强改变发型之后人生有咩改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同你结伴展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我食煲仔饭嘅时候，你都未出世啦。最近终于有啲冬天嘅感觉，可以享受下冬天先可以食嘅嘢。起码我自己觉得呢啲应该系冬天先食嘅嘢啦，例如 BBQ 打边炉同埋煲仔饭。你可能会话唔系嘅，而家任何天气呢几样嘢你都可以食噶，冇话唔得。只系我觉得如果唔系有点寒意去食，感觉都系争少少。前几日我去快餐连锁店谂住食个煲仔饭，晏昼时分已经好多人，剩翻一排凳有位。设计系咁嘅，每边坐三个人，中间隔住一块透明大胶板。我坐喺其中一边，满心欢喜等紧好想食嘅煲仔饭。呢个时候，我对面有一个身形比较健康嘅仔仔坐埋嚟，佢大约七八岁左右啦。隔住块胶片，我都感觉到佢份傲气。佢不停讲说话，系同佢嘅外佣姐姐交代佢要食乜嘢。跟住佢就话：冇位啊，冇位啊，我坐住呢度先啦。就将个书包放低咗。再讲一句：唉，晏昼搵个位食饭都咁艰难嘅，老气横秋啊！好似一个喺中环写字楼打咗好多年工，日日都要同人争位食饭咁嘅感觉。 佢见我望住佢，佢望翻我，隔住透明胶片，我哋四目交头。跟住佢充满自信，喐嚟喐去，指住挂喺胸前嘅一个襟章，上面写住班长。佢话俾我听，佢系班长。我唔系好明啊，我同你唔同班嘅。就算你系班长又如何？就喺呢个时候，我叫嘅煲仔饭终于嚟到，好心急，即刻打开煲盖，将豉油倒落饭里边，然后马上冚翻煲盖，焗佢三分钟。呢个时候，班长竟然用一种不屑嘅眼神望住我，跟住佢扮晒好似自己同自己讲嘢咁讲，边有人咁样落豉油噶？班长好明显呢句说话系讲俾我听嘅，但系佢做到好似同空气讲一样。我左望右望，除咗我之外，冇人倒紧豉油啊！我冇理佢，然后佢再加多句，都唔识食嘅。我唔识食，我心里边即刻弹咗句：班长，我食煲仔饭嘅时候，你都未出世啦。然后佢又再扮自己同自己讲嘢，要沿住煲盖倒啲豉油，慢慢从外边渗入去里边先好食噶，阿伯。我承认我系一个阿伯，我亦听过有人食煲仔饭喜欢将豉油从煲盖倒落去。但是俾一个几岁嘅细路兜口兜面同你讲呢句，心里边道火即刻弹出嚟。正当我想回应嘅时候，佢攞起书包行开咗。原来爱容姐姐喺隔篱揾到位坐，佢头也不回，但系跟住讲多句：费事坐喺度啊！本来六十度嘅火即刻飙到一百度。我转头望过去，佢都系叫咗一个煲仔饭。佢再丝丝然将豉油从煲盖边慢慢倒落去，好似专登话俾我听，煲仔饭系要咁食噶。热辣辣嘅煲仔饭，兴合合嘅心境，令到冬天唔再冻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浓浓秋冬，严寒给你冻。犹如春天一归来，没有夏季越爱越严重。红红这冷冬，霓虹里见风，看到处处带多笑容，令我共你视野都震动。像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冷，但点点风似闪得更加灿烂，而全城繁星空中星星烟花透射弥漫。 做咩熄咗部电视啊？ 快啲开翻部电视啊！ 放心放心，数码电视转频率啫。 咁冇港台电视三十一睇点算啊？ 哎呀，世界末日噶啦！ 没事没事，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同本地另外三个数码节目台喺今年12月1日就会正式转用新频率，到时帮部电视机重新追一次台就睇得翻噶啦。想查询就打去通讯事务管理局热线2961-6333啦。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讲一个果汁，你哋中唔中意饮果汁？有冇喺街嗰度咧买嗰啲鲜榨果汁饮咧？ 果汁我好中意啊，不过如果你话喺街嗰啲果汁咧，我觉得点都系会加啲糖水俾你。 唔系你睇住佢榨嘅，嗰啲咧即系啲水果铺啊嗰啲咧，咁啊$10杯、$20杯，而家越嚟越贵。 好多， 有时又贵。喺九龙城嗰间我 都几好搵， 即系鱼蛋铺隔篱有间榨果汁，唔得噶，榨果汁有季节噶。我问过嗰啲叫做榨果汁嗰啲老板咧，佢话咧冬天咧好难搞噶，因为冬天咧冻冰冰你。唔会饮果汁咯，咁你夏天大家又话瘦身，又话排毒，又话长暗疮咁样，咁就系咧饮果汁嘅高峰期。我哋成长嘅年代好兴加苦瓜落去噶嘛，即系我哋仲有暗疮嘅年代咧，成日都话 有啲好出名咩 白 苦瓜嗰啲 系啦系啦， 即系 话 即系整嗰啲咩拼，你讲咩啊？ 我话白苦瓜， 白苦瓜 哦，我听唔到。 咁跟住咧， 我话苹果汁再加苦瓜，系啦，咁啊就系一个好好嘅清热嘅，系啦。咁但系就要体质唔同啦，有啲朋友啊寒底啊，中医嘅角度啦，咁所以 that's why 就即系少啲饮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我都因为我真系有谂过做果汁， 我都有谂过，我就系觉得好似好哇好简单咯，十几廿蚊咁。 同埋你叫果栏嗰啲师傅供货俾你啫嘛，系你攞得多啊平啲。 系啊， 有啲生果啊摆得噶嘛，即系橙嗰啲襟摆啲啦，系啊，咁但系有啲唔襟摆嗰啲咪唔好做咯。即系我以为有得做啊吓，点不知咧最后就输咗俾咧。我觉得依家嗰啲浓缩橙汁好劲啊，即系依家咧好细支咧，好似一个管咁样。 嗰啲系冷压啊，冷压系另外一个技术咯。 好难读啊，你 冷压， 冷压 系啦，我唔再读啦。OK， 咁即系输咗俾嗰啲咯，同埋嗰啲啊清心丸嗰啲苹果汁啊，即系一硬玻璃樽嗰啲咧，嗰啲我又好中意饮。 你知唔知而家平到即系一支嗰啲咁嘅苹果汁咧，29.9，我见到呢啲咁平，我心谂 系咪清心运过嚟啊？ 真系清心，因为其实我有去过清心啊， 系 我就喺清心见过佢咯。 哦， 跟住而家香港见过佢， 几好几好。 但系嗰啲又唔同，嗰啲又唔系即系你睇住佢鲜榨，中间有好多嘅。 但佢都话冇后制过噶，好多时候都会标榜，即系日本嗰啲叫做苹果汁咁。 佢日本嗰啲好多果汁咧，你睇清楚佢系咪写住100%？佢有个咩果汁？佢有阵时会有唔知点解有个中文啊？咁但系佢好多时都会写翻，譬如日文嗰啲咩 juice 咁写住100%。通常你尽量搵100%啦，系啦，跟住嗰啲咧就应该会饮用嘅时候会安心啲咯。 系啊，好多款式饮 系啊， 系啊，咁啊同埋咧好多时就 mix and match 啦。咁啊今日想讲呢个果汁咧，其实喺韩国都几大热嘅。咁啊话有啲人就靠佢瘦身啦，咁有啲又话啊好健康啦，因为本身水果都健康嘅，只要你唔好饮太多，因为本身都有果糖喺度嘛。 蔗汁我都好中意饮啊。 咁呢个就系 ABC 果汁啦。ABC 顾名思义咧就系三样嘢 ：A for apple 啦 ，B banana， B 就系 beetroot， 即系嗰个红菜头 ；C 就系 carrot， 就系红萝卜。 红萝卜 系啦，咁就将呢三样嘢咧， 白色、橙色， 边度白色啊？ 白色苹果嘛。 苹果系喎， 点啊？你苹果红色啊？ 唔系，不过佢嗰、那个 你同啲小朋友讲， 都唔系白色， 媽媽雞是 白色 的都 唔系白色啊。 系啊，但系 黄黄地色啊， 嗰、那个 你黄黄地氧化咗嗰阵时嘅苹果嚟啫嘛。 但系红菜头好深色嘅，乜都染晒色噶啦， 咁系嘅， 都系红色嘅。 系啊，咁 你又讲得啱， 去 小白你又讲得啱， 我又冇错， 你又冇错 ，Tricky 同啊吓，真系 黄事佬啊，真系。 嗱，咁啊好简单啊，佢个成分咧就系话一个苹果。一条红萝卜同埋三分之一个红菜头，呢、這个咧就系黄金比例嚟噶啦，咁、就可以用榨汁机咧做到大概200毫升嘅果汁啦。咁当然你可以即系加适量嘅冰或者少少水都得嘅，即系睇下嗰个稀结程度啦。咁呢个食谱咧，其实咧除咗头先我讲话喺韩国好兴之外咧，亦都好受呢个美国荷里活影星推荐。 系边个影星啊？ 就记住 A、B、C 呢三个英文字，就系嗰三个成分啦。边个影星咧，自己可以上网查下嘅，我唔做宣传啦。咁、不过咧有。有啲咩要注意 咧？好受香港电台 DJ 欢迎啊！边个 DJ 啊？ 自己 check 系啦。嗱，听埋先。嗱，咁佢话有啲咩好咧？咁苹果咧，佢有果胶，就系呢个膳食纤维啦。咁令到你嗰个消化速度减慢，亦都有助排走脂肪。咁红菜头大家都知啦 ，super food 之前大家都即系话又煲汤 啊， 又榨汁。 我通常都系 A C 咯，我就未试过 A B C 咁。 我其实红菜头榨汁，我觉得正噶。我记得 有冇啲泥味噶佢？ 冇。我 覺得好清新啊，因為你配埋其他水果係正嘅。 紅菜頭粉絲嚟， 係啊， 係啊。不過而家越賣越貴啦。 紅菜頭都可以配粉絲，其實佢咧個紅菜頭 小食小食粉絲，小食交翻俾你食啲粉絲 係嘛？ 係交翻俾你食， 唔好食住啦，係啦。咁啊榨汁先啦，今日就紅菜頭咧就有呢個花青素、紅蘿蔔有胡蘿蔔素啦，咁亦都促進新陳代謝，咁都幾健康嘅。不過一樣嘢要留意嘅咧，就係腎結石嘅人士要注意，因為紅菜頭咧就有葉酸，如果咧攝取得太多咧，就容易生腎結石咁樣。咁大家注意翻啦。不過即係間唔時提下大家食下生果，飲下果汁都係好事嚟嘅。Yeah.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我系特登校正今日嚟讲嘅， 点解啊？ 因为今日系十一月嘅最后一日， 哦，系啊。 所以呢就係、是、時候要出動呢一樣嘢啦，就係呢一個嘅倒數月齡。 哦，講咩添？ 哇，勁喎、哦！依家嗰啲網紅咧拆嗰啲名牌倒數月齡咧，都幾好睇喎、 哦。係啊，我都係呢排喺度睇緊呢一樣嘢。 正所謂有重量有希望，係 啦， 唔知係咪 最緊要係放低咗好多重量個銀包，但係買嚟個希望未必係等係均等嘅。 喂，我都中意喎呢啲倒數月齡。 我都中意喎。 係啊 ，Scott 都有一個啊。 咩啊 ？Scott 都有一個鄰居啱送俾佢啊， 係 咩？ 我好想要。 買咯，買咯。 可以諗下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咧乜嘢優惠，即係譬如上次你話 Black Friday， 開心啫。喂，我咩啊？我 Cyber Monday 啊 ，Black Friday 係咁買嘢，唔爭在係 我一樣嘢都冇買過咯。但係我想話咧，呢個聖誕月曆咧，我係真係幾有興趣喎。喂，其實咧嗰個感覺咪有少少似你抽獎咁樣啫嘛，即係你買翻嚟嘅時候，其實嗱應該咁講，你明知都係抽到嗰類嘢，即係譬如我當你買化妝品月曆，咁你就係化妝品啦。 係啊 係 啊。 你買護膚品月曆，咁就係護膚品啦。係 我仔仔嗰個係積木嗰個月 嚟㗎，唔係㗎， 咩唔係啊？即係 可能咩㗎？可能得到書籤㗎，有化妝品問題， 發圈啊嘛，或者係嘛，同埋貼紙，我有聽過。咁嗱，都係嗰一類嘅嘢啦。即係總之都，如果你中意嗰個品牌嘅話，你應該都連佢張貼紙你都可能會中意埋嘅。 咁你想講嘅享樂時代，我估到啦，你係咪自己整咗一個 countdown 月曆㗎？ 嚇，自製我冇諗過喎，好高成本喎，自製，即係時間都買唔翻啦。 你揾勻曬咁多個扭蛋擺入去咪得咯， 都 OK 喎。之前有好多唔中意嗰啲啊嘛，即系拆亲我女都好嬲嘅之后，你全部都我唔中意嗰啲嘢嚟嘅咁。但我真系想话咧，其实真系可以谂下呢一样嘢嘅，因为咧嗱，我以前咁多年以嚟咧，我都冇试过买一个咁样嘅倒数月历嘅。咁啊，自从由唔知前年定再之前嗰年开始咧，就连续几年都收到呢一个倒数月历做礼物啦。系啦，咁觉得都几新奇。咁通常咧呢啲嘢咧都拎翻屋企俾个小朋友拆嘅。咁嗱，旧年嗰个好贴心。去年嗰個咧，人哋送俾我咧係一個擦紙膠嘅倒數月曆嚟嘅。 咁、哦、多個擦紙膠， 係啊，即係嗱，佢成個月都係擦紙膠。你知大家都倒數月曆就係一號開一格，二號開一格咁樣啦。咁佢、開到月尾，嗱佢開到25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用嗰啲擦紙膠，因為立體嘅，嚟砌翻一個聖誕節嘅場景咯，即係可以攞嚟做裝飾咁啊，係啦，即係好得好得意嘅好多嘢嘅，譬如有鹿啊，有啲係棵樹啊，有啲係雪人啊，有啲係聖誕老人咁啦。咁你越拆得近25號就越係多聖誕主題嘅咁就有呢一類嘅嘢啦。嗱、咁小白嗰個咧，都係我今朝有少少想提嘅一樣嘢，就係我原來發現積木都有呢個聖誕倒數月曆，又係嗰啲砌翻個場景出嚟，其實同我頭先講嗰樣嘢係有啲類似嘅，不過就叫積木建構咁樣啦。有啲唔同人物啊，唔同主題式嘅月曆啦，都係一日拆一樣嘢出嚟。譬如可能係有啲係拆棵樹，有啲係拆張凳咁樣啦，咁一砌一砌就可以砌翻一副積木出嚟啦。咁、其實咪同你買嘅時候一樣咯，只不過將啲嘢分批等你慢慢拆出嚟。 我突然間諗到可以將屋企嗰啲未開盒嗰啲模型咧拎出嚟拆咗佢出嚟，跟住分咁多日叫兜兜兜集去，搞掂咯。 O K 啊，嗱你中意砌模型嘅人，好似中哥咁都可以啊。 系咯，嗰啲杂志都系咁啫嘛，啲杂志叫你唔知买十年 一至一百期啊， 系咯。 跟住你知唔知你个仔会点同你讲啊？ 阿爸，我將碗書湯開做30日，然之後每日温一頁咁樣咯，温到月尾就温完啦，係咪咁啊？ 温一百期啊！喂，你哋會忍得住嘅咩？ 忍得住， 會啊！會即係你一人開一格， 係啊！ 你每日不如開埋後日先啦。 我唔會，因為我每日都想留翻個驚喜。我買個月曆就係想每日都有個驚喜啊嘛。 咁啊幾好。喂，有啲似咧，我哋舊時細個咧士多咧，唔係有啲抽獎嘅，搣一張紙咁樣咧，跟住咧你就對翻個號數，譬如咧有一號獎咧就係一部四驅車嘅，二號獎就係乜乜乜咁樣咧。我記得細個咧都用好多錢咧。去文具铺嗰度抽奖， 呢个富二代啊， 好富裕啊，我都 细个啦，细个就系咁咯， 咁而家都可以啊， 啲钱有啲洗脚唔抹脚揈晒， 依家冇咯，依家冇， 抽嚟抽唔到自己中意嘅公仔，买咗人哋间铺头嘅， 系 梗唔得啦，所以咧嗰个老板咧同我好 friend 嘅，同我好 friend 啊， 因为你收购咗佢嘛， 大客 入股， 唔系即系好朋友啫，系咪先？ 个老板梗系 friend 咧，一日三餐都系靠你 嘅咋？我唔会啊，有其他细路仔供养佢噶，有啲大户嚟嘅，我呢啲细户嚟噶咋，有啲一日。抽几次噶？ 我唔会够胆玩你嗰啲咩倒数月历嘅。 点解咧？ 因为我真系忍唔住嘅、哦，我会一翻嚟我会即刻开晒。 唔系嗱，应该咁讲，其实睇下你嗰个倒数月历系啲乜嘢嚟噶啦。嗱、嗯，我通常咧觉得咧倒数月历咧嗰个吸引力咧，如果真系模型嘅话咧、嗯，我相信中哥会觉得忍唔住。 忍唔住。 但如果你买咗一样嘢系，譬如朱古力或者系、真系一啲用嘅嘢，譬如而家咪好兴嘅，即系譬如用品嘅倒数月历咁样，咁、你咪慢慢一日一日拆咯。 系啊，咁啊，日日都有惊喜，日日都有开心事。 系啊，未有嘅自己预备下啦呢份礼物。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